减弱为热带低气压。清晨时分集结在江苏盐城，以时速25至30公里向偏北方向移动，即将移入黄海西部海面，强度略有加强，将会转向东北方向移动，向朝鲜半岛西部沿海靠近。黑格比凌晨时分掠过苏州，多处出现暴雨，预计未来一日山东半岛东部、辽宁东部、吉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50至80毫米大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华南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早上十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青岛的东南偏南大约2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黄海。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大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初时有雷雨，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11点15分。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86点，跌60点，总成交金额310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36点，跌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42点，系跌11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31.4升9毫，腾讯控股552.5升2.5，美团点评216.6跌1.4，阿里巴巴252.6跌1.2。阿里健康20.55跌1.25，华虹半导体36.3升1.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10.136，瑞士法郎8.491，澳元5.564，加元5.829，新西兰元5.143，欧元9.1539。每百日元兑港元7.34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902。日经平均指数报22423点，系跌149点。港金现价报18600蚊，升3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13.62美元，卖出2014.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少少；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域多利道来回方向近住西宁街一段挤塞，咁去薄扶林道方向咧就比较挤塞，排到去山市街。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伟业街去油塘。跟住骏业街一段挤塞，排到去丽业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方面啊，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和斜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干诺道中和记大厦行人桥面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请多啲礼让巴士，等巴士可以安全咁驶出巴士站。部分地区有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CIBS 小岛着客带你感受离岛风情。 南丫岛咧又系一个好出名嘅踩爬山单车一啲嘅地方啦。入嚟踩单车，发觉好好玩啦，不如搬埋入嚟啦。 一针一线一故事，长衫的前世今生，同你解救长衫历史。 而家我哋讲嘅女装长衫咧，有啲人叫佢做旗袍嘅。旗袍呢个字咧，其实亦都系专指1920年代喺上海新兴嘅一种女性嘅袍服嚟嘅。 CIBS。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我是 Lisi 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啦， 开心又一日，不开心又一日。 有些人可以，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为了听众，我们要做。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先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黄队，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灰。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00到1:00，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可不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有 home office 嘅桂花田啦，同埋有直播室嘅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田，早晨啊，豪仔，早晨啊，咁多位我哋风骚嘅听众们啊，早晨。 系啊，仲要同阿雷公打个招呼先啊。 系啊，29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咧系86%嘅，而呢个雷暴警告啊系喺度嘅，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日嘅11:15嘅。 冇错，冇错。如果你都相信迷信呢样嘢嘅话咧。我相信今日嘅天空咧，系会不停咁样哭泣、洒泪、 啊， 不停咁样喺度 为边个而喊先？ 喂，佢天空系灰啫，而家 唔系啊！我呢边落紧雨噶啦，你知唔知啊？头先我翻嚟又系洒咗阵雨咧，一定喊。琴晚全日有边一个人冇捧住个电脑，望住部手机，然后就喺度还翻个童年梦俾我啊！ 点解要咁样对我哋啊？ 点解啊？你谂下，你谂下，我哋直播室啊，啲名啊，有啲都同佢有关噶嘛？ 系 咪咯？嗰阵时桂花田呃我个名， 阿福啊嘛，你 话阿福。 系啊， 我咪就 系 个主角咯，而家 你啊，你系阿福啊？ 我知啊，我使唔使同你心理辅导啊？咁样， 但系咁样。 你 我系阿福， 小心俾人哋。 我系阿福，但我唔系小夫、啊。 佢哋系共通嘅。 No no no no no no no， 代嘅啫， 争好远噶。而家你打个 hashtag， 你试下打阿福我进来了，小福小夫我进来了，两样嘢嚟噶。 其实你个样真系几似阿福噶，我想讲。 咁咪好咯，有福气咯。 哦，系啊系啊。 所以我而家叫佢，因为其实叫佢做阿曾做，其实有个别名咧，不过我哋好少叫嘅，只系得我哋限定几个同事叫佢做阿福噶啫嘛。 咪就系咯， 太似阿福 了。我都 OK 啊，你 都系。我而家电话个名咧都系写住阿福，唔系写豪仔。 哎呀，咁你琴日听唔听力啊？你睇到嗰单新闻嘅时候，仲要系咧，你见到系真系洗晒版嘅，所以连我哋啊，即刻都即刻爆笑急转弯啊！我们的个题目啊，见到呢单新闻之后，我哋都转咗。 我琴晚我本来我哋谂咗个比较正经啲、严肃啲嘅题目嘅都好嘅，但系我忍唔住。那个心咧转晒啊！我即刻同阿祖佢哋讲，不如咁啦， 转一转，拉到埋你呢度 系啦，我们童年的回忆啦，又崩唔崩坏都好啦，都怀缅一下呢个卡通啦，系咪先？ 我哋就可以讲下先，一阵间我们的呢个主题咧就系我们的哆啦 A 梦，我哋会讲到啲开心嘅嘢嘅，佢嗰啲法宝啊，边个角色啊，边个情节啊，甚至乎啊，一个漫画又好啦，电影又好啦，卡通人物都好啦，佢嘅历史啊，佢嘅结局嘅流传唔同版本，我哋都会讲开心啲嘅，咁啊大家欢迎留言。 系边一个环节啊？都系啊。 即系边个发布？我见到琴日我哋一摆上去之后咧，呢个真系集体回忆嚟噶。我哋嘅留言咧过百啦，已经 过百啦。 但我哋首先要讲下咗， 发生咩事？ 觉得新闻嗰单崩坏嘅回忆系乜嘢嚟嘅 咧？其实咧已经系唔系琴日嘅啦，早两日嘅啦。我前日咧已经收到咧，有人喺个 group 度咧 send 咗俾我咧，佢就话笑到爆嘴。咁但系嗰阵时因为啲新闻未爆出嚟啊嘛，我咧就揿咗入去睇，佢就系嗰个漫画。嘅嗰個圖啊，崩壞版啦、啊！我睇咗頭幾格咧，我想話好核突嘅，就唔知講咩喎，因為即係你嗱，佢個古仔咧，總之就係話啊 其實好難講嘅嗰個古仔真係 有辦法㗎，有辦法㗎， 交俾你啊，或者你係當事人受害者， 可唔可以聲音經過特別處理同埋係啦？佢總之佢一開頭咧，佢就話啊呢一個咧，即係大雄咧又俾人蝦啦，佢又俾紀安啊復佢哋蝦啦，咁於是乎咧，佢就同叮當講咧，佢就話叮當啊。我要對住佢，因為佢話咧你做咩見到條蛇就瀨尿咁啊紀安佢哋就嚇鬼啊大雄啊嘛，就玩具蛇嚟嘅啫咁樣。咁於是乎咧，大雄 驚㗎，係 啦， 蛇都係， 係啦，大雄咧又向叮當求救啦咁樣。 大雄啊，大唔係叮當啊，叮當啊，幾哥佢哋又蝦我啦。 哎呀，咁你想點做啊？ 我唔知啊，你一定有啲辦法可以幫到我㗎。 咁啦，我唔好似係你提議喎。 係咩？我提議咩？ 係啊， 你提議呢條，我唔識講啊。我琴日我睇住嗰單新聞，我 keep 住都哇，邊一個情節可以出得到街？真係出得到。 跟住佢就话：大雄啊，咁我咁样啦。 哦，点啊，大雄？ 点啊？ 系啦，佢话咧交换角色做我哋好坚啊，我哋。 大雄啊，咁不如咧，我哋就攞个法宝。 哦， 我哋咧就塞啲咧会令到佢肚屙嗰啲药。 好啊， 摆落咧小夫个肚里边。 哦，咁点样摆入去个肚入边度咧？ 系啦，系啦，摆入肚里边。系啦，咁跟住咧，大雄就仲满心欢喜咧，佢话：系咪就咁摆落去就得噶啦？唔系噶，你首先咧，你要将你自己啲唔要嘅嘢，即系便便，你又要咧，即系我哋施肥咁样啫嘛。咁你就首先你要施肥咧，落我呢一个法宝胶囊里边嘅。 哦， 系啦，咁于是乎咧、哦啊、就，佢哋就好曳啊，因为如果俾阿贵妈妈呢见到咧，就觉得好曳。因为咧，贵妈妈正常咧，我哋去便便应该喺咩地方便便噶？ 咪喺厕所咯。 系啦，喺厕所咯，但佢冇咯。佢喺佢嘅寓所咯，佢直接喺佢间房度咧就做呢个动作，所以 有个报复性嘅 系啦。头嗰几幕咧，我琴日我睇嗰个格仔漫画嘅时候咧，我见到核突噶，即系你叫叮当同大雄咧齐齐喺嗰度， 喺间房嗰度， 即系齐齐嗨个 friend， 齐齐齐齐便便，咁即系已经好核突啦。 但系呢个都唔系重点啊，未 唔紧要系啦。咁然后咧就佢又终于拎住呢一碌呢个法宝，然后佢就话好啦，我哋而家咧就可以去去用除衣门， 系 就要去小夫嗰度啦。佢就要 出場咯， 佢就要進入呢一個咧，我哋要揾袁國勇醫生同埋何柏良醫生啦，因為佢哋就話啦，好，我哋都要做一個咧微創手術，我哋要進入佢人體裏邊咧，我哋就要將呢一個咧法寶擺落去，咁咧佢就話啦，瀉藥嚟嘅，就有埋你啲便便之後咧，佢就話咧，我哋可以整蠱小夫噶啦，咁本來咧就只係話佢入到去之後咧，小夫咧就會因為食咗呢一粒瀉藥。就会啦，哎呀，肚屙咁啊，就好曳啦。 系啦，即系佢哋一贯嘅情节咁样啦。 好啦，点知哇，真吓死你！一去到里边，佢就影埋佢话，呢、這个就系小夫嘅体内啦，咁样。咁啊，你就谂住都系人体探秘啫，人体啲奥妙啦。 怎料个镜头由边度进入咧？ 个镜头咧就突然间听到有声， 系 咁啊，叮当同大雄就话啦，你听唔听到有声啊？咁样，咁然后咧佢就听到话有啊有啊。点解咁似纪安把声嘅？即系伴虎啦。 系啦。 咁然后突然间就听到咧，伴虎把声就话 ：May I come in， 小夫？ 系啦，就用中系啦中文去讲嘅，大家自己翻译啦，系啦。 哦 ，OK。 系啦 ，May I come in， 小夫？咁跟住仲要各各各。系啦。咁然后大家大雄同纪安啊，唔系大雄同叮当就话：点解会纪伴虎把声？佢话要入嚟嘅。咁然后就 入去啊，小夫。 系啦， 咁样 同佢玩啦。咁跟住咧，我哋就已经就用 fast forward 咧， 系啦， 嗰段就完全係 skip 咗㗎啦。 係啦，因為真係講唔到出嚟。 講唔到啊！我見啲報紙咧，完全咧去到嗰度咧，全部就停咗啦。 唔係，我想講咧， 有啲停咗 啊。睇文字報導先嘅，文字報導我見到有一個咧寫得好仔細嘅，就係因為佢寫到咁仔細，我就真係唔知點講啦。我先至睇翻嗰個漫畫嘅版本，但我都要講翻嘅，即係嗰個作者咧，我哋今次嗰個名係不一樣噶嘛。我哋平時哆啦 A 夢啊嘛， 佢係哆啦 A V 夢咯。係 啦， 所以 有一啲嘢係唔同嘅。 係啦，咁所以佢就會有埋，即係佢揭盅啦，就係點解佢會見到即係阿技安啦，佢同小夫究竟發生咗一啲點樣嘅即係緊密嘅關係啦？嗰啲就 skip 咗身體接觸啦，嗰啲就講唔到噶啦，因為佢跟住仲有太多太多唔同嘅。 因為即簡單嚟講啦，我哋平時睇嗰個哆啦 A 夢咧，大家都會覺得咧，耐唔時都有少少曳曳嘅嘢嘅，即係我哋會見到佢，我睇翻嗰啲報道咧，佢有九次入咗阿靜兒嗰個 沖涼房嗰度啊嘛， 係咪啊？好冷靜啊，你諗得唔冷靜就話俾你知，係咧，喺個沖涼房嗰度咁樣嘅，呢個咪即係耐唔時呢啲少少曳曳嘢啊，整蠱人啊，我哋都會見到呢啲情節嘅。但當琴日咧，我哋見到即係呢幾日咧瘋傳嗰個版本嘅時候咧。其实的而且确有一啲咧，你用咩角度去睇都好啦，你觉得系二次创作啊，系好笑啊，搞笑啊，玩一下啫。但真系有一啲咧，相对嚟讲咧，成人啲嘅情节咧，摆咗落叮当入边。 系啊， 咁啊，同我哋，所以就话我哋崩坏嘅童年回忆，佢点解会咁样出现噶？ 真系崩坏噶，点解要咁样咯？ 你有冇睇晒噶？天啊，琴日。 我冇睇晒嘅， 但你知道你知道发生咩事啊？ 我而家睇到，唔系我知道而家，因为我意思琴日冇睇晒，我而家知道。 系啦，咁而家咧，你见到网络上面咧，就当然两样嘢就爆咗啦，一个就系个 hashtag 啦，就系小夫我要进来了，另一个咧就系纪安咧。变到蓝，好似蓝精灵咁嘅样啊！系啦，你知唔知阿天啊？琴日咧，我哋影完嗰张即系呢个小确幸咧，嗰张相咧，特别系我影咗阿黄耀祖嗰张相 咧，系我都觉得有啲似啊！ 琴日已经，琴日已经有人咧影住嗰张薯片袋里边嘅黄耀祖，然后下边啲人就话咁似， 系咩？ 纪安讲嗰句嘅有啊，我琴日俾你睇咯。 哎呀，死咯！ 哎呀，真系好惊啊！真系。 哎呀，咁点算啊？嗱，呢个崩坏嘅回忆咧，我都觉得咧，如果大家唔怕即系洗咗你脑嘅话咧，可以去睇一睇。 唔系有啲冇咗啦，佢原 post delete 咗啦，因为佢喺大陆 无声漫画版啊配音版都有啊。 嗰个就系三创啦，即系俾人三次创作咗咁样啦。三次創作啊，因為佢原本嗰、那個即係和野男孩咧，佢自己嗰個咧就已經即係下咗架啦。因為大陸咧全面清洗佢，咁啊，但係少有地咧係有好多網民話做得好啊，我都唔想再睇到啊咁樣。咁但係咧，即係嗱，似一唔同政府咧處理又唔同嘅喎、哦。我琴日都分享咗俾兩個拍檔睇咧，嗱大陸嗰邊全面清洗啦，台灣咧好笑喎。 佢做咩？ 台灣咧有一個政府部門咧，佢哋都有 Facebook 嗰啲即係 page 噶嘛。佢就攞咗嚟咧抽水喎， 系 佢咧就有三隻貓， 佢又要進來啊， 戴住口罩，咁然後咧有一隻貓咧就係啦，有一隻貓咧就喺門外邊，佢冇戴口罩嘅，然後咧佢就問啦，少夫我可以進來嗎？咁下邊咧啲人答案就話，當然不可以啦，因為你沒有戴口罩。 哦，咁啊真要記住戴口罩。喂，咁死啦，其實呢句 好癲傻啊！ 我咪話呢句有排用啊，我可以進來嗎？啊嘛，係咪先？你入去老細房都係架敲門， 佢又咪話咯， 老細我可以入嚟。即系都系咁样嘅，系咪先？ 系啊，真系。 系啊。 嗱，所以我哋稍后咧就会同你一齐进入叮当嘅 冇崩坏嘅 童年世界。 系 啦，我坚持。 回 忆系啦，我坚持我哋会叫翻佢做叮当嘅， 啱啊啱啊， 咁可能你就会安心啲啦。 所以如果咧大家有啲乜嘢，我哋嘅集体回忆啊吓，一阵间十一点半咧喺风骚我们的呢个环节里面度咧，我哋会讲下叮当啊，哆啦 A 梦咩都好啦吓，佢啲咩法宝你最记得啊，咩情节你最中意啊，我哋一阵间一齐可以讲啊。 自问是未满分，自问是没信心，实在是未够本事，我却要发威一次，太抱歉你未同意。我要借世界知我对你有几痴，一想起都觉自私，宣布吧我爱你，可笑是你刚刚自知。我要与你游尽可爱的天下，共 奉送你叮当的一堆笑话。你想过用立我，但有点怕前猫认立，头上就绑着竹蜻蜓飞过尘世吧，为你献花。So much。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喂，但系以下呢个新闻咧，阿田啊， 咩啊？ 你惊唔惊啊？因为咧，琴日街市咧。爆疫喎、 哦，系啊， 系啊， 当我见街市田，你真系要讲几句先啊，代表街市界嘅所有主妇们发个声啊，真系要。 咁你哋嘅夜晚食啊，或者日头食嗰啲嘢都喺街市买噶，大多数。 唔系我知，但系 你去最多嘛， 你系亲身接触啊嘛，我哋交俾街市前线特派员啊，桂花田啊，唔该。 嗱，其实咧认真咧，如果可以嘅话咧，即系大家咧，姑且咧，即系嗰啲铺头咧，如果有呢个电子货币嘅，真系嘟一嘟佢啦，就尽量少接触呢啲钱嘅交收啦，即系喺街市买。嘢嘅时候，同埋咧，成日都系讲紧咧，话叫嗰啲太太们啊，叫啊档主帮你入袋，就唔好你自己又拣来拣去啦，嗰啲货品，譬如瓜瓜菜菜嗰啲咧， 即系小店为妙啊，真系 系啊，因为有啲人会拣噶嘛，真系，譬如咪菜个菜就比较少拣嘅，你譬如一个个嗰啲，譬如 生果啊嗰啲， 生果又有啦，譬如番茄啊、薯仔啊啲嗰啲固， 死都要摸下佢咧，捻下佢你先至， 你有冇份？ 系 桂花田。 都 梗系有啦，佢咁精明嘅消费者，但而家你够唔够胆啊？ 系咯， 而家我谂真系大家要戴住个手套，跟住买完即系去完街市买完之后，你即刻掉咗个手套啱数。 同埋咧，呢两个街市咧， 包括有红磡同埋土瓜湾街市啦， 系咪都系属于即系仲系嗰只旧式未改装嗰只街市嚟噶？ 其实改装嗰啲街市系即系阿领钱嗰度嗰啲嚟嘅，呢啲就冇噶。 呢两个冇噶嘛， 系 咪啊？ 土瓜湾我唔知啊吓，因为佢之前都有做过啲装修嘅，入边个间隔系点我就唔清楚啦。红磡街市嗰方面咧，我即系耐唔。只搭車會有經過嘅，係 咪真係舊式嗰只？ 佢都係相對嚟講比較舊式嘅，但係而家就講緊咧呢兩個街市啊，累計已經有12名員工確診啦，咁樣咁所以咧即係高危染疫地方啊。 因為真㗎，我哋當然知道啦，嗰間即係公司佢管理街市咧，之前有好多即係大家投啲投訴啊，可能係嫌貴啊、諸如此類嗰啲。 但你又无可否认，上个礼拜我介绍咧都话啦，佢连入去呢啲街市嘅顾客咧， 要量体温， 量体温，同埋派埋，唔止啊，派埋嗰、那个 面罩 俾佢哋啊，每人派一个，同埋手套俾佢哋。 系， 咁佢哋啲档主咧，无论自费又好，佢提供少少资助俾佢都好咧、都要佢哋又要带齐嗰啲三宝咯，即系带晒我哋三个出去啊。 系啊， 咁啊真系相对嗱，我觉得好似好啲噶。即係所以可能喺新舊街， 起碼個心安理得啲啦，係咪？ 係啊，而家就慘啊！嗱，其實而家佢哋有啲無辜嘅，因為啲檔主咧都未知係我惹你哋啊，定係你惹我哋㗎。 但而家咧就尷尬嘅，因為咧都幾廣泛啊！我見到啦，即係譬如紅磡街市嗰度啦，凍肉檔又好，魚檔又好，乾貨檔都好啦嚇，都好似有啲確診嘅例子出現咗，懷疑啊，唔排除人傳人感染嘅，亦都有一個講法咧，就係話咧，會唔會佢哋中間落場嗰啲時間啊，譬如三點到四點啊咁樣，大家傾下偈啊，即係啤一啤啊，有陣時真係會咁樣噶嘛，係咪先？咁啊，令到呢一個嘅病毒咧就傳染開去，會唔會都一個原因？ 因為佢而家咧都幾幅度廣泛嘅喎，佢有海鮮檔員工啦，有凍肉鋪乾貨檔啦，有魚檔啦，同埋有清潔工。嗱，即係佢哋唯一嗰條線咧，就係都係嗰個街市。但理論上佢哋就唔係喺同一間鋪頭度出現嘅嘛，所以 咩？除非佢哋係約埋威一齊學，好似祖祖話齋，一個 break 咁樣一齊嗰度 都有啲難喎、啊，即係街市。雖然你話佢哋好 friend 袋咧，又未 friend 到，可能 佢哋好 friend 㗎，真係啤一啤㗎，玩下 pair 添啊，有陣時。我玩咩 先啊？咁啊嘛， 系啊，你啤一啤玩下啤咧。不过呢个时候咧，你就要真系小心啲啦，因为而家呢几个街市咧咁样爆一爆咧，又要停一阵业噶啦。如果唔系，大家都唔安心。 去买餸真系要小心小心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新学年面授课暂停，教协理事、幼稚园校长关淑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对幼稚园来讲影响非常大，学校要用尽方法解决网上教学问题。他说，幼稚园学童年纪小，直播教学要配合家长，而由於校方未必有資訊科技的人員，期望教育局提供支援。關淑玲說，新型肺炎疫情之後，二月的時候已經有退學潮，包括跨境學生，當時已經向局方反映這個問題會在新學年再浮現。他認為政府支援不足和不負責任，只是提供一輪資助，學校已經用盡，部分學校面對財政危機，希望當局能夠提供津貼。疫情之下，包括美容業在內的多個行業處所仍然要關閉。香港美容業總會創會主席葉世雄形容業界現時好慘，零收入之下仍然要支付租金和人工，整體損失數以十億計，难以估计有几多间美容院要倒闭。叶世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既然有专家认为今次爆发由输入群组引起，政府应该让业界有限度复工，例如美甲行业，因为美甲师和顾客都会全程戴口罩。他又认为政府应该和业界商讨方案，而不是任由业界自生自灭。葉世雄提到，不少業界在四月申請政府的防疫抗疫基金資助，至今仍然未取得款項，而大部分業主都沒有減租或者只是作少許減免，希望業主和業界共度時間。內地派到香港的核酸檢測支援隊七名先遣隊成員展開第四日行程，早上大約九點乘搭專車離開入住的九龍維景酒店。先遣隊昨天先後參觀三間檢測機構，包括華大基因、金域檢驗和海普醫檢。中美兩國高層官員計劃在今個月中舉行會議，評估兩國在首階段貿易協議的履行情況。 《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将会在今个月15号举行视像会议，相信会集中讨论两国首阶段贸易协议的履行情况，特别是中国承诺两年增购2000亿美元美国货品的条款。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美国财政部未有评论报道。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大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初时有雷雨，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11: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961点，升14点，总成交金额427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52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35点，跌2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中芯国际31.75，升1.25；腾讯控股555蚊，升5蚊。美团点评218.2，升2毫；阿里巴巴253.8，冇升跌；阿里健康20.9，系跌9毫；港交所382.4，升5.6；小米集团15.44，跌6仙；华虹半导体36.45，升1.25；微创医疗系报38.75，升1.2。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日元105.59，瑞士法郎0.913，加元1.33，人民幣6.965，英磅對美元1.308，歐元對美元1.182，澳元對美元0.719，新西蘭元對美元0.664。日經平均指數報22,431点，跌142点。港金現價報18,600蚊，升32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2013.62美元，卖出201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域多利道来回方向近住西宁街呢一段仍然都系挤塞。咁去薄扶林道方向，龙尾去到加多近街；马纪仙峡道上山方向近住富汇豪庭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坚尼地道。喺九龙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部分地区有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大家好，我是玩玩星期天的蔡敬文。遇到任何困难，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互相扶持。记住，逆境之中你绝不孤单，因为有我们 Stay with you。 Stay with you， 明天更清楚，直到有一天再幸福，害怕不再舒服，阻碍就算更迭，卸下无助 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零售有乜话你知？ 零售乜都有，我由前线一路升到店铺经理，学识嘅销售、采购同营销技巧，终身受用。 做零售工时有弹性，照顾埋屋企都冇问题。我做嘅铺头有好嘅工作环境，做嘢都醒神啲。 零售嘅文凭课程帮我打好基础，公司又有管理培训，系一条专业发展嘅好出路。想知多啲，上 retail.org.hk 睇下啦。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风头火势，琴日咧，我哋喺呢个停课不停学嗰度咧，阿细眼仔咧教大家其中一种 bird 啊，一种雀仔系咩咧 ？Early bird，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今日我呢位拍档咧，其实同我都一样，我哋两个今日都瞓多咗，两个都自起身，但个分别系乜嘢呢？我都食咗早餐先翻嚟，辛苦你啦，曾志豪，今日你要饿住肚咁样咧做节目。我是我衰的，我讲真是我衰的。如果呢我有信心啲可以用到 panel 的话，你摄出直播室啊，食两个饼都得啊，是不是？最衰都是我搞到你连饼都冇得食。所以我要隆重介绍你出场，有曾志豪。 硬是觉得呢他表面上是替我可怜，实际上呢在度嘲笑緊我，搞到我背脊骨落背脊骨落咁样。哼，如果我今日 on panel 嘅时候有咩头晕身庆啊、眼花缭乱啊、耳鸣失虚嘅话咧，咁都唔怪得我嘅。有啲咩哈碌嘅话，又话早数啦，咁你都讲得出嘅离谱啊！唔系，我讲笑，我讲笑啫。嗱，而家咧透明口罩咧又成为咗一个热潮啦吓。嗱，不过呢个透明口罩咧系有两种意思嘅。之前咧，我哋讲个透明口罩咧，就系讲紧即系有某一啲部门啊，或者有某一啲次货咧，收到个口罩咧，啲人话哇喂，薄到咧透明咁样噶，好似人哋嗰啲即系中国有道名菜啊，灯影牛肉咁样咧，可以透光噶。嗱，嗰啲咧就系最早期嘅次货透明口罩，但系而家咧就系讲紧正货透明口罩。顾名思义咧，就系佢摆到明，佢就系 sell 透明。佢唔係扮次貨，佢真係透明嘅。咁呢個透明口罩呢，早喺呢即係早兩日呢就有大台嘅嗰個左望右望嗰度呢，咁兩個主持呢，歐永權啊同埋陳貝兒呢就戴咗呢出鏡。咁呢就引嚟大家好大嘅興趣喎，因為點解呢？點解你戴咗口罩但係望到你眼耳口鼻嘅？哦，原來係咩呢？原來佢就戴咗呢，原來日本而家最新出嘅呢一個呢透明嘅口罩。嗱，佢嗰個口罩咧，其實嚴格嚟講咧，就唔係外科口罩嘅嗰啲布料嚟嘅，因為如果咁嘅話咧，就好巴閉，哇！點解會絲膚嘅咁樣？佢咧嚴格嚟講咧，就好似個膠片咁樣，咁但係咧剪裁就立體啦，咁啊一樣咧就可以罩住你嘅口鼻，咁啊亦都會勾住你耳仔啦，咁啊大概係類似膠片咁嘅東西嚟嘅。咁根據佢嘅講法咧，佢就話：喂，仲可以咧重用嘅喎，因為咧膠片嚟噶嘛，你洗翻乾淨咧消毒咧就用得噶啦。咁而且咧佢哋自己講嘅時候就話一啲都唔焗啦，好舒服啦，又可以防飛沫啦。咁如果你望到咧日本佢哋啲網站咧介紹嘅時候咧，甚至乎啊可以我嚟飲嘢噶，點解啊？因為咧你攝個飲管喺下邊咧，佢唔係全部下巴咧兜實嘅。嗰度咧有個窿窿位咧，可以俾你攝到飲管咧，就落去嗰度飲嘢啦。咁咧呢個咧就係佢哋而家一個即係最新嘅發明嚟嘅。咁啊喺日本咧，佢話咩行業用得最多咧？你想象到噶啦，譬如咧可能係話美容業啊，又或者咧佢話真係有啲出鏡嘅嗰啲即係行業咧，即係譬如你做傳媒啦。咁咧佢話等人哋可以咧望到你個樣，咁佢賣點係咩？佢話微笑看得見啊。不過問題就係咁啦。咁究竟呢一个口罩其实佢有冇防菌嘅功能嘅咧？咁啊嗱，日本嗰度咧就话可以防到飞沫，可以防到飞沫。咁但系咧防病毒咧，即系过滤病毒咧，又系另一件事咯。咁因为咧，香港咧，即系你知啦，阿 Dr. Kong 咧，佢又走出嚟望一望咧，佢就话喂 ，K Kong 咧，佢就话喂，唔系咁 work， 因为佢话咧应该就冇防疫嘅作用。嗱，佢话咧呢一个口罩咧。佢唔係好似人哋嗰啲手術口罩咁樣咧，有三層過濾網啦，同埋佢最緊要係咩咧？佢唔貼面啊，因為佢唔貼面咧， 其实中间的空隙呢是会空气自然流通的。咁所以呢佢话呢一个口罩呢勉强呢就是符合咗口罩令。但是呢佢话喺防疫上面呢是冇作用嘅咁样。嗱我就觉得咁样嘅。呢个口罩呢佢是适合咩地方用呢？我諗就适合呢就係、是你觉得呢其实大家应该都冇事㗎啦，大家都安全㗎啦，我哋又唔係有紧密接触呢，不过我哋都要戴个口罩呢就放心啲，咁你就会戴住呢一个啦。问题就係你点样可以知道对方佢係冇事呢？因为而家呢你就有透明口罩，但係对面嗰个呢就係隐形病人嚟㗎。咁即係话呢嘟嘟，如果你用第一格出发嘅话呢有风险，你係可能会有风险嘅。咁第二呢，如果你要戴住个出街嘅话呢就肯定打咩㗎啦，因为条街道你就更加唔知边个打边个，又系唔做得嘅。咁所以咧，其实佢唯一嘅作用咧就系，佢真系话俾你听，可以见到你个样，同埋等你冇咁唔舒服。你有冇发现咧？呢一个真系我哋而家面对嘅哲学难题嚟嘅。如果你要自己舒服，佢就可能会令到啲病毒容易进入，佢亦都会觉得好舒服。如果你要啲病毒难受，你自己都要好难受。系啊，因为当你觉得局促，病毒亦都无从进入啊。Oh, sorry。我又用了进入这个字添，咁所以原来而家呢个就是我哋面临嘅哲学难题啊！你要透明嘅话，咁可能会令到病毒都会无所遁形地走到入去，无孔不入，入到你嘅呼吸道嗰度噶。咁你究竟要透明啊，定系你想要健康咧吓？真系惨啦！连讲健康资讯嘅时候。呢两个字都唔系几想将佢摆出嚟啊！仲有咩形容词可以强调细菌侵入你嘅人体里边呢？啊，就用侵入啦。好啦，我哋请琴日喺薯片袋之中呈现咗一要强技安点会读咁多系咪？王耀祖， 你头先讲嗰啲咧透明口罩咧，我唔想戴啊，因为咧。戴咗咁耐口罩之后嘅后遗症就系一面都系暗疮印，我话俾你知，即系你有呢个透明口罩，反而系会见到啲暗疮印啊。但唔戴，你继续戴住个口罩嘅话咧，佢啲暗疮又继续生。咦？唔通我仲有青春？我仲有青春期喺度？呢一排咧，我谂好多朋友都讲紧噶啦，移民唔移民，又或者移民英国嗰本 BNO 系咪帮得到你咧吓？其实之前咧已经由英国政府咧就公布咗噶啦，香港英国国民海外签证嘅特别签证啊，即系我哋讲紧呢一本护照 BNO 嘅持有人啊，同埋佢哋嘅近亲咧有一个入籍嘅途径嘅。咁但系咧，其实里面都讲到有一啲嘅条款咧，其实未公布噶，大家继续留意住，留意住。总之就话定俾你哋知啊，出年一月开始咧就可以推出，大家就可以去申请咁样啦吓。喺今个星期初嘅时候咧，又有多咗资讯出嚟。但我觉得呢一个资讯咧，对于好多如果有部署紧啊，真系攞住呢本 BNO 搬到喺英国嗰度生活嘅朋友，真系要留意，因为嗰样嘢可能系完全打乱咗你个计划系点嘅。因为讲到咧，即系之前就话咧，大家都知噶啦，五加一啊嘛，系咪？佢哋就话咧，本身你揸住呢本 BNO 同埋嘅近亲咧就可以。用呢个家庭嘅单位入境去英国啦，提供五年嘅居留许可嘅，呢五年里面咧就可以做嘢，又或者读书啦。五年之后咧就可以申请呢个定居嘅身份，然之后过多一年咧就可以成为你嘅申请成为公民啦咁样。不过最新嘅条款就系呢一点啦，佢就话咧 BNO 嘅持有人啊，同埋佢哋嘅近亲家庭咧。咁样先至系一个单位，喺佢哋嘅签证生效之前咧，要一同入境英国啊！亦都即系代表住啲乜嘢呢？以前可能你哋即系谂紧移民潮啊，未有啲太空人出现嘅，可能就系话啦啊，嗰阵时成日都系加拿大去美国咁样，拱咗啲仔女过去读书先，阿妈妈可能喺嗰边照顾，或者嗰边如果有屋企人去帮手照顾嘅话咧，爸爸妈妈就两边飞，甚至乎啊，只需要咧满足到啊，佢哋离开咧，你都知啦，每一个国家如果你要申请移民嘅话咧，都会限定你嘅每一年你有几多日嘅日子咧，就留翻喺你想移民嗰个国家，就好似譬如英国咁样讲啦，就话一年之内咧，你唔可以离开英国啊多于180日噶咁样。但系今次呢一个条款咧就讲到明噶啦，如果你哋想用呢个太空人嘅方式去移民，安顿咗啲仔女喺嗰边度读书先啊，而父母就继续两边走或者留喺香港度做嘢嘅话咧，咁样有机会啊系会延迟或者会影响到你哋。申请这个居留权的 哇，讲到呢一度，真系我谂好多人受影响，因为我见到咧有一啲嘅朋友已经讲紧噶啦，喂，帮啲仔女啊，尤其是如果佢哋仲系读紧中学或者小学嘅话咧，揾间寄宿学校，俾佢哋首先咧就喺英国嗰度读书先，因为嗰边嘅寄宿学校咧都几完善嘅，除咗平时翻学就留喺学校有住宿啦咁样，而就算去到一啲长假期咧，都未必一定需要翻香港嘅，因为佢哋仲有一啲嘅寄宿家庭咧，可以帮到呢啲寄宿嘅学生嘅，就系、是、可能去呢一个 family 嗰度呢个 weekend 啊，就喺嗰度住下咁样。但如果而家咁样，佢哋就谂住仔女过去读书先，可能阿爸阿妈咧就两边飞，哇！香港就继续赚钱赚到尽之后咧，就过去嗰边就真系申请移民啦。但呢个新嘅条款啊，可能就会影响到大家嘅谂法啦吓，但点样都好啦，其实一早佢哋都讲咗噶啦，会有其他嘅细节咧，就会进一步同大家去分享嘅。但我谂移民呢两个字啊，真系好大只字啊，就算我啊冇小朋友都好，我要谂要走嘅话，我都要谂下自己啦，我要谂下只狗啦，谂下我爸我妈啦。其实已经有好多问题啊，延伸问咗出嚟噶啦，咁样要成个家庭啊，去谂下去另外一个地方度生活嘅话咧，可能真系要从长计议，而第一步从长计议就系所有嘅条款，大家真系要睇清楚先啦吓。 剧院区的细雨般陶醉，皇后区中的我也很难睡，于晚间又气不愿走睡。那着衫的你，那如意心似星，朝着看的我，那镜框心可惜，时代起哄我却挂念你。元旦日情望或大派现迹，你很伦敦而我很纽约，你很行踪我掩盖脆弱，两种人都呼吸正常，明明同到那样，为何还未包容着你的茶香，你细意的斟酌，我的出街转换了时尚，你记得祈祷，我记得曾经，为何免不了情伤？ 停学，增值好快乐。 好啦好啦，我哋上堂前报个天气先。 早晨啊早晨啊，而家咧呢个雷暴警告延长咗啊，会去到今日下昼一点钟啊，气温咧就系29度，相对湿度84%。 系啦，我哋早晨咧有细蚊仔咧，同埋喺屋企咧唔知喺度玩紧手指定系偷紧嘢食嘅肥妹仔。 点解我会系偷紧嘢食啊？我光明正大咁食嘅，我阿妈咪头先整咗碗麦皮俾我食，又几唔开心。 即系呕吐物系咪又 系？系呕吐物。 咁你食咗红毛梨未啊？ 我食咗系红毛梨，今日系 食咗红毛梨。 好啦，咁你今日想同我哋上咩堂啊？ 我今日想同大家讲下咧，我哋咧，小朋友啊，同大人系有啲唔同嘅喺身体上面咧。 佢哋大晒噶嘛？佢哋讲咩都啱噶嘛？ 系啊系啊。我哋就系讲毛发啊， 毛发可修 耶，你又抢人只歌词嚟唱嘅， 你哋净系识得唱呢只歌， 咁你有冇第二只啊？ 我又唔想唱啊。 好啊， 我想问下啦，你数下自己身体里面咧有几多地方有毛发噶？ 咁我要唱另一只歌，眉牙双眼去。 点解你讲啲嘢咁成人嘅？呢啲地方有毛发，好私隐。我唔答你呢个问题。 我哋要正確去認識佢 點數啊！ 呢個係最多毛髮嘅地方。 數幾多 條啊？佢話：唔係 啊，有幾多個地方有毛髮？ 我幾多個地方有啫？ 好多喎，你鼻都有毛。 我哋不如由嗰首歌開始 ，Head and Shoulders Knees and Toes， 咁全部都有咯。 你真係個膝頭哥都有毛？ 有毛咯，嗰度咪毛咯。 有嘅，即係毛啊，係有啲好細嘅毛㗎。 嗰啲咪腳毛咯？你唔會話我分膝頭哥毛、大腿毛同埋小腿毛㗎嘛，大佬？ 係啊，你試下美容。嗰陣時你跟他說，你同佢講咧，我要美容去立咧，蜜立去毛咧，就係去膝頭哥毛啊！ 膝頭哥毛， 係啦。嗱，我哋嘅身體咧有頭髮啦，有眼眉毛、眼睫毛啦，隔啦底毛有胡鬚啦，有私人部分嗰個毛啦，心口啦，同埋手腳毛嘅好多嘅。 耳仔都有㗎，係 啊， 係啊， 耳仔入邊啊， 係啊， 都 有耳仔有鼻毛， 唔係啊， 佢講緊兩個地方， 係咯， 腳板底啊，我見到嗰啲。 咁我又想問下你，到到青春期嘅時候咧， 胡鬚生胡鬚，我走音啊！我青春期啊， 你變聲啊你， 好大個仔啦！ 青春期有生胡鬚啊？ 係啊係啊， 咁唔止期待嘅， 我期待啊！ 嗰陣時，講句我阿爸嗰陣時咧，唔止期待自己生胡鬚㗎。 我阿爸咧，而家咧佢啲胡鬚咧，就仲係好似咧呢一個咧朝頭早嘅隧道咯，好稀疏啊， 好稀疏啊！ 佢好想變成咧繁忙嘅紅隧咯。系啊， 唔系因为咧，你阿爸咧嗰啲胡须咧上晒啲头发度啊，咁所以咧头发好劲咯，咁样。 好在即系你唔好讲第二啲啊，即系譬如格拉底呢啲你唔知噶嘛，应该 好啦。嗱，因为咧喺青春期咧，嗱受到荷尔蒙嘅影响咧，会长出腋下啦，腋下嘅毛啦，胡须啦，同埋。 你今日好似上性教育堂咁样，咁似我哋嗰阵时上五六年班嗰阵时嗰啲健教堂 咁样。我哋要准备定噶嘛，系咪先？ 好啦好啦，使唔使叫你 Miss 妹啊咁样？ 仲有咧就私人地方啦，同埋咧手毛啦、脚毛啦、胸毛噶，仲有。 咁如果嗰度系私人地方咧，我哋其他地方系咪叫公共地方啊？ 唔系， 总之私人同公共地方你都要戴口罩啊！你戴个头都 系。系咪咁样讲啊？眼眉毛就系公用地方。 我都细眼仔啊！你有冇担心佢哋啲头发咧，好似爸爸咁样噶？ 爸爸有咩问题啊？你够胆你讲出嚟啊！我即刻收你线， 坚硬咯。 点解咧？ 你讲啊？ 点解头发会比其他嗰啲部分咧，即系身体嗰啲部位嗰啲体毛咧，会系长咯，同埋多噶？ 点解个头发会特别长啊？ 即 系我哋啲毛应该就以头壳顶嗰啲系最长嘅。 嗰阵时人哋话咧，你洗得头多嘅话咧，嗰啲头发就会长咗。咁你咧即系你谂下，你成个身体啊都系用碱液啫嘛，但你头发真系有洗头水啊，你又会特别过特别捽佢。 原始人冇洗头水噶， 佢唔剪啫。 咁点解你唔剪，你啲体毛唔会长到打圈啦？ 咁又系，点解我啲手毛长唔过头发？如果系嘅话，我可以留翻啲手毛。 嚟即发俾我爸啊嘛。 唔系就系咯，而家系就弊家伙啦。嗱，因为咧，系啊，因为咧，每个身体嘅毛发咧，佢嘅生长周期咧都有唔同噶。咁咧，同埋有退化期咧，同埋咧。休止期的咁样咧， 有冇薛海啦、邓子啦， 有休渔期 系咯，我想有徐子多啲， 有徐子期 系啊， 我一脑都直系而家谂 紧呢个，系啦系我都系啊。 头发咧，佢嘅生长期咧系有几年咁长噶，所以咧喺你咧系甩之前咧，佢有好长好长时间俾佢生长咯。 哦，咁其他咧就好短嘅， 其他咧就真系短咯，譬如眼眉毛咧，佢生得两。两个月嘅就个生长期， 佢就会甩噶啦。 系啊，跟住佢就会自己甩咯。 或者佢系咪你话生长期，佢咪会 hold 住喺度，跟住即系只不过唔再生长， 哦、 但系 诶系啦系啦，佢、会嘅。咁啊，佢咧诶生长两个月，即系譬如你甩咗之后咧，佢用两个月时间长出嚟咯。 哦， 其实就会人体真系好奥妙啊！你谂下，如果你嗰条眼眉毛咧生长几年嗰个生长期， 有啊 有啊，好似瀑布咁样飞落嚟。 唔系啊，咪长眉嗰啲咩菩提老祖咯？ 系啊， 寿星。中年嗰啲都系咁样嘅长度咧， 佢变咗白头发都好长，佢同埋佢向住侧边，唔会遮住前面大啲嘢， 几好啊！真系 系好叻噶，即系 啲头发好。 咩？你同你妈妈一样啊，要分开五集讲噶。 系 啱啱先讲到一个 point 就系话咧，生长周期有长短啊。 我觉得呢一个点都几好啊！我好多谢肥妹姐你同我分享啊！我希望我成身啲毛都可以好长啊！ 世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既然有专家认为今次爆发由输入群组引起，政府应该让业界有限度复工，例如美甲行业，因为美甲师和顾客都会全程戴口罩。他又认为政府应该同业界商讨方案，而不是任由业界自生自灭。中国驻美大使崔天海说，在中美互相关闭对方总领事馆之后，不希望见到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崔天海在美国一个安全论坛发表视像演讲，他说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应该合作，而不是相互对抗。他又说，在面对这么多新挑战的时候，为什么要让冷战的历史重演？这样做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华南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早上10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青岛之东南偏南大约2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黄海。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大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初时有雷雨，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17点，系升70点，总成交金额529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63点，系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90点，升3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31.8升1.3，腾讯控股556.5升6.5，美团点评218.2升2毫。阿里巴巴254.8升1蚊，阿里健康20.8跌1蚊，港交所383.4升6.6，微创医疗系报39.45升1.9，中国平安82.75跌2毫，小米集团15.54升4仙，华虹半导体36.5升1.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10.146，瑞士法郎8.494，澳元5.572，加元5.832，新西兰元5.153，欧元9.16。每百日元对港元7.34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77。日经平均指数报22,431点，跌142点。港金现价报18,600蚊，升32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2014.71美元，卖出2015.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域多利道来回方向近住西宁街呢一段咧，仍然都系挤塞噶。咁去薄扶林道方向，龙尾去到山市街；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近住东边街一段慢车喺九龙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Hey, this is Justin Bieber on your favorite station. Hi, I'm Sam Smith. Check it out. Hey, it's Taylor Swift on RTHK Radio. Hi, this is Tones and I,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Chi-Kong.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我是 Lace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由我识佢开始，佢的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的忧愁和悲伤。 如果他可以集齐这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他叫什么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好啦，翻到嚟啦，丰收快活人啦吓，而家咧我哋又要先同阿雷公打个招呼先啦。 冇错，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日嘅下昼一点钟啊，29度，气温相对湿度84%。丰收快活人今日直播室咧有曾志豪、有黄耀祖，屋企嗰个有桂花田。 系、哦，阿田啊，头先你个女咧就教咗我哋一啲人体常识咧，就有好多 妹仔好叻啊，系咪啊？ 系啊，有好多叔叔啊、姨姨啊、婶婶咧，原来都有一啲问题。你 有烦恼啊？ 系啊，你叫你个女 嘅烦恼。 系脱发，有啲听众问佢由细到大，格拉底都冇毛嘅。 系啊， 佢又问大家有冇相同嘅处境。 我想讲，我有一个男仔朋友都系。 系啊， 系啊， 就系头先个听众啊。 唔系，嗰阵时我哋一齐读书，但我都系读大学。咁 佢特登俾你睇啊？ 咁平时都可能会 即系有一晚系 咪好熟？ 佢咪有一晚同你饮酒嘅时候，突然间同阿祖，我有个烦恼，点解我冇嘅？ 你爸爸死嚟，你冇饮俾我出啦咁。 系啊，佢系唔知点解嘅，即系话佢我冇格粒底毛啊咁样啦。 系啊， 咁你有冇歧视佢？ 咁又冇歧视，我系 唔系你有冇好奇怪嘅眼光去注视佢啊？ 系你冇格粒底毛，咁咪可以点答？ 你身为 又唔系专家， 身为朋友呢个时候要互相交换秘密嘅，唔系啊，交换秘密啊，佢都话咗自己嗰度冇咧。你应该都爆自己一个秘密俾佢就，十不相瞒我嗰度都冇啊咁样咧。 咁个秘密系咩？ 就系你冇一度地方系冇咯。 你都爆少少我先啦，系咪啊？咁样啊，我牙啦冇毛啊，咁样啊，系嘛？ 哦，咁好啦，等我啊，我叫我女下个礼拜睇下搵唔搵到呢啲相关嘅资讯啦。 都好啊，都好、啊。 即系统计下边啲人系， 我想问下边个会统计啊，大佬？统计哪里有毛协会啊？ 点解唔得啫？ 点解得啊？ 你知唔知？你知唔知日本啊？ 佢有一个人咧，佢专门做一个咩统计，就系话咧遗失手套统计啊。 手套 即系嗰啲跌咗对手套咧， 跌 咗 一只， 佢系喺全日本咧唔同嘅地方咧收集嗰啲咧跌剩一只嗰个手套，跟住直情好似人哋嗰啲标本展览咁样咧，佢仲有统计表噶。 咁咪揾翻佢嘅兄弟啊！喂，你个兄弟喺边度？你个手套去咗边？ 佢会揾翻咧咩月份啦、咩地方啦、咩款式嘅手套咧最多遗失啦、最靓咁样。好多噶、 ，OK， 真 系好先， 真 系 犀利，系啊，你都要佩服佢啦。 咁我都睇下我翻自己睇清楚边啲地方有啲 你可以做呢个兰桂坊唔见咗嘅调查咯。 唔见咗咩啊？ 即系边笪边间酒吧最容易唔见咗个银包？ 哦， 系啦， 小心啦，唔好咁楼梯啊， 系啦， 将银包交俾可靠嘅人。 好啦，我哋翻嚟啦，嘟嘟嘟嘟嘟嘟嘟。嗱， 讲完唔见啦，其实我谂呢个疫情底下，我哋好多人咧都。唔见咗啲嘢嘅， 系 唔见咗啲钱， 冇错，其实都几惨嘅，因为咧，即系我哋成日都话有好多嘅行业啦，即系哇，即系迎头重击啊咁样，但系咧开始慢慢睇到更加多嘅报道咧，唔再系讲一啲咧我哋平时讲开嗰啲，譬如酒店业啊、食肆啊、首当其冲啊，或者你见到而家嗰啲，譬如酒吧啊、美甲啊嗰啲冇得开啦，原来已经咧有一啲嘅报道去到下一层啊，就系因为呢一啲嘅铺头冇得开，原来系影响到另外一啲铺头，佢都系完全冇晒生意嘅。 嗱， 譬如其中一个行业啊，就系讲紧咧就系头先我讲嗰啲，譬如酒店业啦、食肆、美容、发型屋、健身中心呢一啲嘅生意咧。本身我呢一格咧就靠佢哋揾食嘅，但系当我头先讲嘅佢哋冇一格有得开门嘅时候咧，原来洗衣业咧系完全冇咗生意嘅。佢话咧，譬如头先话，譬如酒店嗰啲啦，佢哋嗰啲床单啊、毛巾啊，其实都系一车车运去呢一啲嘅洗衣厂嗰度啊，就帮佢哋去洗噶嘛咁样。咁食肆啊、美容啊、你发型屋啊，你见到都有好多毛巾啊，各样嘢都系一样嘅做法。佢哋话咧有一啲嘅洗衣厂啊，预计咧。今年啊，净系一年啊，会蚀3000万。 哇！ 但你又本身你唔知道，原来佢哋系发展得咁劲嘅，因为咧就访问嗰间公司咧，佢哋系有一个十层楼嘅 十层楼啊，都系洗嘅咋， 都系洗。 喂，其实好紧要嘅，你知唔知啊？嗰、那个叫好似头先阿祖祖话斋咧，佢讲咁多行咧，酒店系大户啦， 系， 因为发型屋就比较新，佢哋洗毛巾嘅啫。 但佢哋毛巾都多噶，如果系大间嘅铺头， 酒店嗰啲大户啊嘛，床单、被铺，所有嘢都系洗噶嘛。 佢话之前啊，好即系前阵子啦，即系尤其是多自由行嘅时间咧，佢话咧一间酒店啊，已经系以段一车车去计啊，有几多嘢一日运过俾佢哋， 但而家就冇嘢洗啦， 零洗啊，零洗。佢话就算系即系除咗呢啲大型嘅洗衣店咧，就算我哋小型啲一啲咧，佢哋都有访问到嘅。佢哋就话嗰啲咧，即系负责干洗啊，好多嘅。佢话因为冇咗制服啊，原来 哦， 酒楼少咗好多生意，有好多人要着制服嗰啲，即系都系讲紧，譬如酒楼啊，譬如或者有啲人咧唔使 home office 啦， 系啊系啊， 西装就唔使攞去洗嘅时候咧，佢话以前咧一间即系细细地嘅铺头啦，佢话但系都冇问题嘅，60个伙计都仲养得住嘅，咁样其实都唔。细即系佢自己谦虚咁样讲啦，佢话而家成日啊，可能只需要用20个伙计，但系一个朝头早就已经洗晒佢哋所有嘅衫，试过一日全日一人都冇一件衫攞过。 因为洗衫咧，嗱呢个我都再想问一下咧，特别想问一下阿田咧，你会唔会咧呢段期间咧，你觉得攞衫出去洗咧系安全定危险噶？ 其实咧，我咧就 唔攞衫出去洗嘅，简单嚟讲， 唔系以前咧，即系譬如有细路之前咧，都仲会咧懒洗啊， 去到冇细路嗰个年代啊， 系啊，真系讲紧，我真系好耐冇去过洗衣铺洗衫啦，讲紧真系断十年计啊， 因为 都有阿乐乐咁大咗咁大啦， 嗱，因为咧我早几日咧，我试过同老婆咧，即系晾到成屋都系衫嘅时候咧，我又话喂老婆。屋企唔够地方晾衫啦，我哋换得物，你知僆仔噶啦，佢食一餐饭就换一套衫。咁我话不如咁啦， 你去磅洗 系啦，因为同埋最紧要我懒咧，佢仲叫我夜晚11点要开机洗嘅时候咧，我话老婆我眼瞓啊，不如咁啦，你储埋啦，我听朝攞落去洗咁样。 老婆你唔好再洗我啦，咁你想讲系咪？ 喂嗱，我想话咧，即系佢同我讲个论点咧，我唔知系咪都影响咗洗衣业咧。我老婆同我讲，我就话。 喂，呢、這个时候就更加唔好攞去洗啦。我点解？ 因为咩啊？ 佢话千人洗噶嘛。 嗯、 即系佢话基本上个个都系挤喺同一个洗衣桶度，佢点会系哦曾生啊，哦你呢度有十件衫净系为你开一桶啦咁样，唔会噶嘛。咁佢话你系捞埋啲衫一齐洗，佢话喂如果大家咩杀菌消毒啊，件衫入到嚟要喷过咧，佢话点会拎出去咧咁样。嗱、我唔知咧，我老婆呢个谂法咧系咪都叫有一定广泛性咧？咁但系就 stop 咗咯。我就唯有呢啲衫咪繼續自己洗翻咧、 哦， 但你話如果咧有多咗人咧都咁諗話，都係唔好攞出去洗啦，咁可能就真係會 捅，其實都好大影響噶， 可能會捅多刀噶。 我自己咧平時有攞外套出去洗嘅，即係有陣時譬如啲西裝啊、 嗰啲要有啲乾洗要啦， 但因為咧。即我真系冇乜機會再西裝呢一排， 尤其 是嗰啲 MC 嗰啲冇曬啊嘛，係咪先？咁變咗我都真係攞少咗衫出去洗咯，因為係著少咗啊嘛，就好似其他佢哋報道講到嗰啲咩什麼制服啊之類嘅嘢。但如果就係講緊咧，即就唔係就係洗衣業受影響嘅，另外一個咧又係間接啲受影響嘅。頭先我同我豪仔講就係話嗱，冇咗嗰啲婚宴嗰啲，大家就算有啊，都小型咗好多啦。原來仲有好多人咧嘅生意被影響咗，例如。影婚紗相咧，而家限聚令两人啊嘛。首先嗱，你英格兰冇得去外国，你都会结婚嘅话，本地影应该系生意就会旺盛咗咁啦。 系啦系啦。 但而家限聚令两个人嘅话，新郎哥、新娘子加埋个摄影师咧，嗱唔好谂打灯啦，都三个人，佢哋真系牙痛咁声，佢就话我冇得做啊咁样咯。 但系佢哋系保持距离噶嘛？ 系咯，其实又话如果保持距离就得噶嘛。我嗰日见咧，嗱，譬如举例，有一班区议员咧就去咗示威请愿嘅，咁、跟住咧就即刻俾阿 Sir 就话喂。你咁樣違反限聚令嘅喎，咁於是乎佢哋點咧？咪兩人一組咯。譬如佢要發言嘅時候咧，嗰兩個區議員就兩人一組。哎，我反對，跟住另一個就附和我反對，跟住完咗啦。然後就第二個二人組咯。不過即係老老實實啦，就睇下佢點同你劃分嘅啫。 係，但係我估有一唔係咁，我見到嗰啲啊，啱啱最近拍 MV 嗰班咧議員咧。 唔係嗰個好似係限聚令前嘅係 咪啊？ 係限聚令前 嘅、我唔知啊，我見到佢哋拍 MV 又冇戴口罩， 同埋又話工作係有嗱，我冇記錯工作有豁免嘅，因為佢話咧，譬如你限聚令二人啦，咁但係佢話譬如你成班公司嘅同事可能要開會咧、你冇得話佢哋唔出去噶嘛，所以我記得嗰陣時佢話。如果你用工作作为需要嘅话咧，系、有豁免嘅。 喂，系政府工作定系私人工作都系啊？ 佢冇咁分嘅，佢 工 作嘅。工 作都要开会嘅话，咁、多可能会多过两个人嘅，系咪？ 譬如你都要噶，譬如你业界你要同嗱、最简单啦，你政府譬如话哦，佢要同酒吧业界或者美容业界开会。咁你冇理由限對方 記者招待會四點半嗰個有時都有三個人坐。係 咯，你冇理由限對方話嗱，你揾個老細秘書冇啦，第三個唔準嚟啦，唔會嘅。 咩啊？咁啊，上早幾日咧，佢哋招待我哋大陸嘅醫護落嚟香港都唔係兩個人啦。 咪係咯，所以 佢哋都係唔同嘅。 我懷疑咧，可能你話如果婚紗界嗰啲咧，因為佢就驚得滯。 係啊，嗱，呢個就係佢哋講噶啦。嗱，限聚令首先有響到啦。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大家嗰個心理壓力啊，係咪一定要影咧？平時嗱，婚紗相係諗影幾多次噶嘛？ 啊，冇錯冇錯， 去幾多個地方影噶嘛？而家就係咁唔影住咯。咁所以咧，佢哋話影相嘅師傅們啊，佢哋都真係手停口停，完全冇曬生意咯。 嗰啲咧嗱，嚴格嚟講，你可以話。如果你唔怕嘅话咧，系可以应付到嘅。点解咧？嗱，你系新郎新娘，咁你两个自己人就唔戴口罩啦，可能。咁然后咧，你所有摄影师咪全部戴口罩咯。 但有啲嘢都走唔甩， 佢又离佢离你好远噶嘛，佢影嘅时候。 咁啊，化妆姐姐咧咁，化妆姐姐好难嗱，你结婚相你一定要化妆噶。其实你走唔甩，其实好难话两个人、三个人，一定更加多噶啦。那個接觸就近距離噶咯，係咪？嗰個手都真係，就算有消毒，我相信啊，即係化妝業界而家都會好小心嘅咁樣。但你諗下，再計落去嘅話，化妝姐姐啦、整頭啦、打燈啦嗰啲，佢哋大家嘅收入全部都受影響咯。 不過頭先阿田輝問得啱喎，咁如果我影婚紗相咧，我唔戴口罩咧？得唔得嘅咧？ 唔得咯，因为讲紧室外、室内都要戴口罩啊嘛。 系啊，但系如果我话工作，我得唔得嘅咧？跟住我话你咩工作？结婚啊，成世嘅打工，苦工嚟噶，仲要 你讲心声个又 系啊系啊。如果你话系啦，连影婚纱相，如果都系冇不获豁免啦，咁其实净系呢个已经 KO 咗啦。 系啊， 除非你话佢哋愿意影一辑咧，就系 戴口罩的婚纱 系啦，难忘的婚纱相，特登整到好靓嘅，有 lace 啊，有女仆咁样嗰啲，即系口罩花 啦。如果喺 studio 入边影， 我都得，都可以嘅。 但可能，但跟住又会下一个担心，咁即系要我除低个口罩， 好驚喎，由化妝嗰一刻開始，即係可能你有半日冇戴口罩噶咯。 其實如果係咁嘅話咧，我估嗰啲情侶咧會索性壓喉咯。 啊，都會啊！ 你又請唔到人嚟飲，你連婚紗相都影唔到，咁你淨係可能淨可以去註冊處度簽個紙，咁可能有啲唔知會唔會索性就延期咁樣咯。 係啊。 但其實2020咧呢一個年份咧都好特別噶嘛，即係可能有啲人會係啦，即係有啲人都會話：喂，唔係啊，我真係特登等都等到一刻噶喎，咁樣係咪？ 不过如果你而家谂翻，2020仲系好日咩？ 又真系 成年又边日好过嚟到八月，真系冇样好喎。调翻转， 所以我估咧，其实咧，即系除咗嗰啲，譬如我自己都越收越多朋友一啲嘅信息，即系话，譬如有啲系做event 嘅，即系话 静晒啦， 系啊，要搵工啦， 系啊， 即系冇啦，份工冇啦， 系啊， 零售业有人话冇工啦，即系真系自己朋友啊吓，酒店业有人已经开咗声啦，即系佢哋都系因为朋友即系话。喂，冇咗份工啊！有介紹就出聲啊！已經唔係講緊我自己平時即係舞台劇業界嗰啲個個都冇得撈，佢哋真係個個都冇得撈，係其他業界都越嚟越多人真係冇咗份工啦。 其實係啊，嗱，好似頭先咧都聽到即係風煙節目咧都話啦，除咗即係你嗱講緊譬如師傅啦，即係嗰啲髮型師傅啊、美容啊、 美甲啊， 係啦嗰啲咧，其實你諗下。嗰啲叫佢哋即提供產品俾佢哋供應商啊，佢哋都冇嘢做。即譬如美容，你都要敷 mask 咁樣整 mask 嗰啲地方，佢都唔會落 order 嘅。你明唔明啊？ 即你唔會向佢訂貨啦。 係啊，咁嗰啲佢訂貨。 即連帶咯。 係啊，佢哋都 廠嗰啲生意都冇埋啦咁樣。 係啦，咪就係嗰啲咧。譬如洗頭水，我唔會再落啦；染髮膏，我唔會再落啦。 因為都冇人去剪頭髮係咪？ 係啦係啦。 咁點解要買咁多洗頭水咧？咁係咪？ 所以其實即嗰個關即個關係嗰個鏈嗰條鏈影響得好大嘅。 同埋嗰個行業咧，有陣時影響到咧，我都知防疫好重要。不過咧，有啲業界咧，我早幾日見到就係話桌球啊，桌球室佢话：喂呀，好地地，我哋打桌球个距离又远啊，各样又细， 又 唔需要除口罩， 你又戴口罩。佢话点解都要我哋又要关啊？即系佢都会有啲唔明咧。佢话点解又要搞埋咧？咁样咁如果你用嗰条尺咧，就系话只要唔系必须嘅，全部都要删。嗱，咁我就好想提醒翻咧，即系咁多位即系大佬啦。 嗯， 你对你嚟讲嗰啲梗系唔系必须啦，但系对每一个从业员嚟讲咧，佢嗰行业就 系 佢嘅必须嚟噶嘛， 佢工作 系个必须噶嘛。即系如果你话唔系必须嘅，就为咗防疫就要删嘅话咧，咁你就要预咗第二次咧，就系大家都冇晒嘢做啦，杀到咧，即系你觉得有冇啲似咧，好似医嗰啲绝症咁样咧？我唔理咁多，用嗰、那个即系可能化疗啊咩咧， 电疗又好， 杀晒啲坏嘅细胞，点知就中埋阿田嗰句啦，坏嘅细胞又俾好嘅细胞，好嘅细胞又俾坏嘅细胞都杀死晒，点算咧？真系， 其实咧，如果可以有限度地俾佢哋咧，即系限时间咁样，即系譬如营业时间可能要提早三点咁样，你之前咧就好接客啦，同埋一定嘅即系规例规定，一定戴口罩，可能即系话有限度。我都覺得是即係可能有限度地俾咧，可能會對佢哋好啲，起碼有份工翻。 係啊，因為你喂月又唔係短期喎、你而家話兩個月內就一定冇事㗎啦，咁啊大家同你死都死掂佢啊！ 我今日聽到佢哋有一個有個即係佢哋嘅商會裏面嘅一啲主席或者副主席，佢足足停咗七次啊，七個七日都即係七七四十九日都嚟咗啦。 再加上譬如今次佢哋第三波嘅疫情咧，又有譬如十二類嘅處所未係又要閂門咁樣嘅。其實係冇講過任何賠償 嘅，冇噶，好慘噶。 係啊，即係你見到嗰啲地方明明啊，到六月底七月頭嗰陣時咧，係多咗生意，同時間個確診數字又叭叭聲，咁又上升，又要再停工。明白，因為真係危險。咁但係長遠啲去諗嘅話，喂，其實你由嗰陣時七月到而家停，話停到八月十幾號， 都要有 啲應變㗎啦。其實有成個 月咯， 佢哋真係硬。掘喺个袋度，每个月嗰啲租啊、人工咁样出， 我觉得应该 上我冇提攞， 应该参考堂食嗰个做法。 即系咩啊？ 既然你咁夜晚，留翻个 lunch 嘅，亦都有晒嗰啲限二人啊，乜乜乜咧，即系话，就算系要除口罩食饭咁高危嘅相对高危嘅场所咧， 你都仲可以俾两个人一齐出现啦，系咪？ 咁其实其他行业咧，我觉得你严都得噶，两个人台波固然系两个人啦，限两个人啦。仲要加一张台先准打第二张台嘅，我觉得 OK 嘅。 咁收夹嘅话，嗱两个人都戴，平时收夹师都戴住口罩噶啦。 中间咪再好似新闻处咁样， 净系穿只手 大 咯。 系啦，即系好似阿田讲嗰啲古时候把脉咁样咧，隔住层纱，隔住层帘，伸埋去，仲要收夹期间。严禁与美容师对话咁啊！我谂啊，如果你有呢啲动作咧。 啲業界都會肯一肯啊，你俾我開門啦、啊，我又一個生意都冇，哪怕去到做一個生意都掉到命啊！ 各位香港嘅朋友，加油啊，加油啊！ 真係要命硬啊！ 反对就反对，亦都跟你爱下去。犹如在大战炮火里，毫无惧色冲过去。谁狂怒，谁烂路，谁话我功衰不登对？无能力与霸权比赛，还是可比他多老？二百年后再一起，应该不怕旁人不服气。全员或者晚了也过十年，仍然未舍弃。半个时代再一起，等荆棘满途全枯死，这盼望很悠长。决心等到你，等得起。先信了情不对，你反击过已后退，凌凭着来性与骨气，维持自尊撑过去。谁强忍，谁唱手，谁便算胜利，极不遂。仍然共你企在这里，挨着灯，身边指控死去。二百年后再。怕旁人不服气，谁人又可控诉也过十年，仍然未舍弃。换个时代再一起，等荆棘满途全枯死，这盼望很悠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医务委员会五名业外委员同业外审裁员发表声明，表示明白中央政府希望对香港的疫情伸出援手，但是任何医生、护士和医务化验师等来港工作的时候，都必须依从适当的注册程序，确保持有本港合法资格进行相关专业工作。声明指出，注册程序可以确保有关人士的身份、工作操守、专业资格都受到本地制度监管，相关政府部门亦都有当然义务对相关人士负起任何专业失当行为而引致的所有责任。声明又说，内地有关人员对病毒有紧密接触，对他们抵港之后不需要接受14日检疫隔离感到诧异。政府应该对任何境外人士一视同仁，防范社区感染，促请当局严肃依循制度办理后续事宜，确保市民的健康受到最高保障。深圳昨日新增一宗由香港输入的新型肺炎无症状感染者病例。深圳卫健委表示，一名37岁香港女子经深圳湾口岸入境，入境之后即被集中隔离，核酸采样检测结果是阳性。 其後轉至深圳市第三人民醫院治療，經專家會診診斷為無症狀感染者。內地過去一日新增27宗確診病例，當中22宗屬於本土病例，全部來自新疆。內地累計84,491人確診，4,634人死亡，79,047人康復出院。美國衛生部長阿扎爾將會在未來幾日之內率團訪問台灣。阿扎爾說期待此行轉達總統特朗普對台灣在全球衛生方面領導能力的支持，顯示自由民主的社會是保障健康的最佳模式。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的聲明說，阿扎爾此行將會會見台灣衛生部門官員、應對新型冠狀病毒的醫護人員和專家，以及其他台灣夥伴。台灣傳媒報導，阿扎爾將會在今個月10日至13日訪問台灣，預計會和蔡英文總統見面。他將會是自1979年以來訪問台灣的最高級美國官員。歐盟委員會全面調查科技企業谷歌收購穿戴健康產品公司 Fitbit 的計劃。該公司生產一系列可監測身體和健康數據的流行穿戴產品，包括可以顯示手機資訊的智能手錶。谷歌去年宣布收購計劃，外界憂慮用戶私隱問題，交易至今未完成。谷歌早前承諾不會將用戶健康數據作宣傳之用，但是歐盟委員會初步審視之後不贊同收購計劃。委員會在聲明說，憂慮本身已經掌握大量個人資料的谷歌完成收購之後會獲取更多有助投放個人化廣告的數據，勢必進一步鞏固網上廣告市場的地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大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初时有雷雨，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20点，升173点，总成交金额61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81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84点，升12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中芯国际31.85元，升1.35元；腾讯控股558元，升8元；美团点评218.2元，升4毫；阿里巴巴255.4元，升1.6元；阿里健康系报21元，跌8毫；港交所386.6元，升9.8元。中国平安83.05元，升1毫；小米集团15.58元，升8仙；微创医疗系报39.5元，升2元；建设银行5.82元，系跌1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元，日元105.62元，瑞士法郎0.913元，加元1.329元，人民币6.961元。英镑对美元1.309元，欧元对美元1.182元，澳元对美元0.719元，新西兰元对美元0.665元。日经平均指数报22,531点，跌42点。港金现价报18,600元，升3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13.11美元，卖出2,014.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卑路乍街去翻摩星岭方向，近住爹核士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歌连臣街。咁喺九龙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伟业街来回方向近住顺业街呢一段咧都系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的。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者需要较多的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和给充足的时间他们。咁啱啱收到个最新的交通消息，因为锯树的关系，洛克道介乎军器厂街至到分域街一段是去铜锣湾方向全线封闭。重复多次啦，因为锯树的关系，洛克道去铜锣湾方向介乎军器厂街至到分域街呢一段全线封闭，经过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姓余，我是小学生，我帮医护打气。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不想辛苦赚回来的钱被人偷晒，那就要安装闭路电视，最好有高清防撞、红外线夜视和动态警报功能，还要确保运作良好。大家亦要保持警惕，怀疑有罪案发生要立即报警，小心保存现场证据和闭路电视片段，以助警方搜证。做好保安措施，贼人自然无所遁形。提防包窃，安装闭路电视。 做咩啊？老公琴晚夜返？你唔好乱諗嘢啦。可能你老公加班呢，佢俾晒啲家用你㗎嘛，去得边啫？佢喺度啊，你咪仲督眼督鼻阻住你煲剧。我话成日都黐住晒，冇啲空间俾我。唔好意思讲咗屋企嘢添。点都好啦，我桂花田会支持你㗎，加油啊！ 做咩都好，风骚快活人陪住你。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同意在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受或起生与死，也是香港。 香港， 风骚快活人，我们的。 我哋终于都要迎接我哋嘅叮当哆啦 A 梦啦！ 你俾多少少时间我，头先嗰 心情未恢复到系咪啊？ 我心情恢复到，但系我觉得啊，要有埋佢哋一齐同。 得得， 壮壮壮，系咪？我哋一定要有啲音乐，有佢哋陪住我哋，先至可以开始讲今日我们的嘅哆啦 A 梦或者叮当啦 吓。系啊，冇错冇。 埋佢只歌啊！人人期望可达到啊！ 我哋自己唱啊！人人期望可达到，我的快乐比天高，真系啊！新你知唔知新版已经唔系呢只歌嚟噶啦？ 系佢改咗歌词咋系嘛？ 唔系啊，成个 melody 唔同咗啦！ 我冇睇过新版，我想讲我哋首先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好多 message 啦。但我哋大部分嘅听众们都会话，我哋系叮当嗰个年代， 冇办法啦，系啊，我哋系叮当个年代啊，真系。 亦都有，如果我哋要讲到歌嘅话，仲有一首歌我哋唔可以唔提，我哋嘅听众提翻我哋啊， 系 滑叮当嗰首歌咧， 圆圆加 一点， 系 啊，圆圆加一点，嗰、那个都真系一个经典嚟噶。 冇错冇错，系啦，咁我哋嚟讲翻叮当啦。 好， 首先咧，如果你话最明显嘅集体回忆同埋嗰个分界线咧，一定就系你点嗌佢啲名字已经唔同晒啦。 系啊， 我嗱，我而家咧就真系变咗咸淡水啊、 嗯， 因为咧嗰几次咧，我同我仔咧睇电视嘅时候咧， 系 佢又睇紧而家嘅叮当啦。咁啊，全部都哆啦 A 梦嚟噶嘛，咁、 嗯、 所以咧，我大仔细仔咧，而家得闲无事咧，就会讲哆啦 A 梦，哆啦 A 梦，哆啦 A 梦，哆啦 A 梦。咁你如果夹硬要讲叮当咧，佢又跟唔到噶啦。 系 系啦，咁而且咧，我头先就话点解我知道 即系你要改口啦，系咪？ 系啊，个主题曲唔同咗啊。 O、okay、 K， 完全唔系我哋以前嗰只咧，即系想小鸟伴你飞舞冇咗。 哎呀， 佢换咗一个新嘅主题曲音乐。咁但系我觉得样样嘢都麻麻地啊， 因为嗰个就系讲紧集体回忆，嗰、那个系我哋童年嘅回忆嚟嘅，我哋个童年回忆就系叮当噶啦，佢隔篱嗰个系叫大雄嘅，系叫静儿，定系静香咧，后屘就会变咗 静香， 定系纪安咧，即系呢一啲，即系我哋个年代就记住嗰个画面噶啦。 系啊，总之个歌词就又唔同咗咯，咁、样咁啊，而家唔同晒噶啦，咁啊，我哋今日就睇下我哋曾经怀念过嘅呢个叮当嗰啲咩得意嘢啦。 好啊，其实咧真系有好多嘢都好。好经典啊！即系如果我哋讲下佢个故事先啦，好唔好啊？其实本身咧，即系叮当，我哋都系叫佢叮当啦，唔好再烦啦，好唔好啊？叮当佢系一只嚟自22世纪嘅猫型机械人，大家都知佢系机械人嚟噶啦，系咪？佢咧就去咗呢个大雄嘅屋企嗰度住啊！每一集咧喺嗰个不论系漫画又好啦，系哋嘅电影版本，因为其实佢哋每一年都会有一套电影嘅作品推出嘅，咁所以咧就 系 由1969年咧开始就连载啦，后屘咧就有呢个单行本啦。咁样，亦都会有呢个长篇漫画啦，跟住就有动漫啊等等咁样，就系、由1969年开始咧，叮当即系可以话陪住我哋唔同年代嘅人长大啊、嗯。由1980年开始咧，好似每年三月噶，就有一套佢哋嘅动画电影咧，就会喺大银幕嗰度到推出咁样噶啦。 系， 有冇睇啊？你哋？ 有咩恐龙大冒险 啊？ 系 啊系啊，恐龙嗰、那个系 日本诞生啊咁样咯。我嗰日就同我仔喺屋企啊睇紧日本诞生嗰个咯。 系 系啊，咁啊大家由细到大咧都知道好多嗰啲人物设定咧，譬如大雄咧就系一个。默书成日测验零分啊， 成绩唔好啊，总之 成绩唔好啦，又会收埋啲试卷啦，唔俾阿妈睇到啦。 其实作者话咧，大雄呢一个角色咧系佢自己细个嘅蓝本， 我唔出奇， 即系佢就话我细个就系咁样噶啦，即系都想成功啊，俾人虾啊，对科学好有好奇啊，各样嘢呢个就系佢自己嗰个投射嚟。 哦，喂，我想话咧，阿哈比咧，佢喺网我哋嘅网上面留言，佢话咧9月3日系叮当咧50周年嘅纪念啊， 系咩？ 佢本来啊，原来我哋都有听众讲啊，本来今年嘅京澳咧，叮当都有份参与噶， 系啊， 几犀利啊！佢真系咁样， 50周年啊嘛，咁啱系咪先有京澳啊？ 咁故事咧就系啦，故事就系讲只大雄啦，即系好似咧俾人哋个咁啊成日虾嘅一个小朋友，就得到一只嚟自未来嘅机械猫，就系叮当，帮佢解决好多问题啊！咁当然啦，佢话佢里面有一个自己喜爱嘅角色啦，嘅女主角啊，就 系 阿静儿啦，呢个咧都系本身作者。佢觉得理想的女朋友或者太太的形象的投射来的。 如果我们讲叮当究竟他为我们带来多少的回忆呢，可以这样说的，他有很多物品已经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用语的。譬如举例，可能我之前都介绍就说有个车，咁一个颜色咧就蓝色嘅，咁但系咧原来啲车行会点样叫佢咧？佢话哦，嗰只蓝叫叮当蓝啊。 哦，咁你就明噶啦， 你即刻明白，因为咧嗱，你有咩海军蓝啊，又有咩 Tiffany Blue， 有好多噶嘛。咁嗰次咧，嗰个车行个同我讲话，呢只叫叮当蓝啊，咁啊第一个啦。今日第二个又有叫做咩咧？喂，我哋去日本咧住咩屋啊？系咪住嗰啲叮当屋啊？你又即刻明噶，即系话嗰啲咧可能有两层啊， 独立 屋嚟嘅，嗰只叮当屋， 门口细细咁样，但有两层嘅。 我都谂到一个，就会话咧，即系我哋平时生活都会咁讲噶。哇，你做咩？你食咗诚实豆沙包啊？ 系啦，嗰、那个嗱，虽然系啦，诚实豆沙包又系佢里边个道具啦， 法宝嚟噶嘛， 法宝嚟噶嘛。 食咗嗰个豆沙包之后咧，就会我咩都讲晒出嚟啦。但系嗰阵时，我哋见到有啲人吓，哇，你咁坦白嘅，你平时唔系咁，你食咗诚实豆沙包啊，变成咗我哋一句会用嘅口头禅或者用。 语嚟。 随意门啦、啊，歌都有得唱啦、啊。陈奕迅佢都有只叫随意门，咁、那个随意门亦都系佢呢个法宝里边咧，即系好好神奇嘅地方嚟噶嘛。所以你有阵时唔经唔觉咧，嗱，甚至乎人名啦，头先都开一开波已经讲咗啦。阿田又会笑我呢啲咧瘦嘅，嗰个面尖尖啊咁样嗰啲咧，就话呢个就系阿福啦。 福 嘅 样 啊，系阿七仔。咁我哋调翻转就会话阿田咪就纪安个妹咯， 系啊，纪兰咯， 纪兰咯，明晒嘅喎， 哈哈霸霸嗰啲，哇，你纪安或者你唱歌，哇，你好似纪安开演唱会啊， 系啊， 我哋都话过你啦， 冇错，喂，其实真系一模一样喎， 好深入， 真系好好多回忆啊，真系， 系啊，佢反而已经系咧变成咗你好似一个日常用语咧，我怀疑咧系世界语言嚟噶啦， 系， 即系我谂，就算你去到内地，可能你同人哋讲话啊，佢唱歌好似纪安咧，我谂啲人都明噶啦，真系即刻明噶，我谂佢马上。 唔好唱，即系你咯。 系啦，咁所以嗱，佢呢个已经系世界性咧，就进入咗我哋嗰、那个即系、就是、回忆里边噶啦。 但如果讲到回忆嘅话，其中一样嘢一定会讲噶。你细个最想拥有几？ 冇错， 叮当几个添 啊？ 边个法宝？ 系啊， 我哋赢嗰样先，因为跟住咧，我哋阿宇好好啊，佢揾咗个好嘅资料咧，佢就统计咗乜嘢啊？ 系 统计咗佢哋叮当822个短篇同埋17个嘅大长篇漫画里面，究竟啊佢嗰啲法宝啊 出咗几多次？ 系啦，边个出得最多？边个出得最少？我哋可以逐样解说，佢有埋解说添。好，你自己最中意边一样？ 我估。最多同埋我自己都最中意嗰样嘅， 系 随意门， 随意门 系啦， 哎呀，随意门排第三咋， 都多啊，系啊，都真系多啊， 都多嘅，佢总共咧喺咁喺呢个统计里面啊，出现咗89次， 89次， 系啊。哦我觉得比我相对地咁少啊，89次。 因为我觉得随意门真系咧，令你觉得太方便啦。 梗系啦，我想去旅行啊，我最记得，哇，我想去北极，哇，好冻好冻。 系 啊，下一个咧就哇，好热啊，好变咗着泳衣。 唔系，我就实际啲嘅， 系 我可以10点钟打开到随意门咯。 咁就翻到工啦，系咪？其实呢个咧，你头先话即系唔知系我哋嘅回忆啊，佢好似满足咗我哋好多幻想噶，即系我哋好多现实生活里面，其实有阵时都苦噶嘛，即系朝头早要起身同埋会准时翻工。其实已经可以是苦的了嘛，但他就告诉我们其实所有东西都好像有可能的。 我那天看呢就跟我仔看那个、日本诞生呢、就是这个、叮当大长篇嘛。他其中的道具呢你每次看呢你都觉得很开心的。譬如他会有那些呢、我 exactly 的名字不记得了。 好 总之就是说呢什么、容易产。咩叫容易产咧？ 咩容易产？ 系啦，容易产。 哦，系啊，你啊真系容易产啊？咩 佢个容易产咧 咩用咧？ 佢原来就话咧，因为佢开天辟地啊嘛，话佢翻翻去日本古代啊嘛，咁咧佢就话啦，嗱，你哋自己掘山窿啦，跟住咧就俾咗个容易产佢咧，你就无论咧几硬嘅泥土咧，佢话你一掘咧就嘈一声咧，就可以好容易就掘咗掘咗落去啦，跟住就哇开天辟地咧，佢哋就几分钟咧就已经掘到咧成个地都可以打通晒啦咁样。 系， 哇，跟住我见到呢个容易产。真的很正喎、 啊，系 去啊！ 我自己中意边个咧？我细个讲过嘅，我最中意咧，佢要出到一支笔嘅， 嗰 支笔咧就是、你间咗本书之后咧，考试就会支笔会自己喐你只手，佢就会答晒所有答案。我嗰阵时细个真系咁样，哇！如果我有呢支笔就好啦。我係有信過有呢支筆，不過我未擁有嘅啫咁樣。 翻譯海綿咯，我中意翻譯海綿啊。 係啊，我中意嗰啲筆我嚟幫我考試咯。 係啊， 我哋細個係睇噶嘛，所以我哋正正係成日考試。哎呀，好似啊同即係根本咧同阿福咧係有呢、這個一模一樣嘅情況嘅時候咧，就覺得哎呀我都想有支筆啊，我有叮當就好啦咁樣。 但如果你哋頭先話咧，即係最多嘅咧，隨意門都係排第三嘅啫、 哦。放大縮細窗啊！ 放大縮細窗冇啊嗱，原來佢係縮小。小灯放大灯又有嘅，佢哋咧即系喺我头先讲紧咧，即系嗰咁多本嘅连载里面咧，都差唔多1000篇里面噶啦吓。个数量争好远嘅，出咗几廿次嘅啫。但系最多嗰个你哋谂唔起咩？可能你已经觉得咧嗰样嘢系哦必备。 竹蜻蜓， 竹蜻蜓， 冇错。 系我当咗系身体一部分。 我都觉得系。 嗰度唔算法宝啊。 咗啊， 因为连大雄自己都有 嘅。唔系阿叮当俾佢嘅， 佢成日 得自己喺个袋度潜出嚟就摆晒同我哋一齐 飞。都有噶。 你谂下，其实净系飞呢一个咧，我哋真系个 dream 嚟噶嘛。 都系梦想嚟嘅。 嗱，佢就计算咗咧，就话竹蜻蜓就系竹蜻蜓。 竹蜻蜓系 啦，就喺咁多道具之中咧，明确出现次数最多嘅一款嚟嘅。头先喺个1000篇里面啦，有200 63次出現。 因為佢無論去邊度都要攞竹蜻蜓㗎嘛。 係啊，佢就要用第二位㗎啦，就係、是、時光機。 哦，係啊，時光機都係、時光機，我細膽啊，我成日驚翻唔到翻嚟啊。係啊，佢又去咗古代咧，跟住翻唔翻嚟咁點算啊？ 你諗下，你覺得爬入過你個書台個櫃桶，你都開心啦。 係啊， 你咁樣爬落去，跟住你先至入到時光機㗎嘛。 好正啊！ 我 覺得 好中意時光機。嗱，佢就出現咗122次咧，就排第二嘅。所以頭三位咧，順之在有竹蜻蜓、時光機同埋任意門或者隨意門。 隨意門 係啦， 淨係呢度啊，已經有兩首歌啦。時光機都有一首廣東歌。都是叫时光机啊， 时光机 留给你。 哦、oh, ，OK OK， 系啦系。 嗱，仲有好多唔同嘅，例如我觉得我喺度即系出现过20次以上嘅咧，有呢个缩细灯、时光电视、时光布，即系都同一啲咧变大变细啊，又或者咧同时间嘅转换咧 系 有关系嘅。翻译篇咧，即系如果你头先话你嗰个翻译咩话？ 系翻译海绵咯。 其实仲有翻译糕嘅，你食咗个蛋糕之后咧，就会翻译，即 系 类似嘅嘢咧，同样功效，佢有唔同嘅嘢出现噶。 系啊，几好啊，真系。仲有时间布添啊。 嗯， 我记得有个时间布，好似系咪话咧？譬如话你本来系细细嚿嘅，细细粒嘅，你攞时间布包咗咧，佢即刻就从你 fast forward 咧就变咗十日后，你一打开咧佢就变咗大啦咁样咯。 嗱，另外一个咧，我觉得。我真的觉得哇，佢真系谂到人系谂咩嘅？有一个嘅法宝咧，叫做你一打开，跟住个天就会落雨嘅遮。 我一打开就会落雨嘅遮， 时日佢咪会即系，戴住咗成日把遮都唔落雨，你想咪攞落雨啊？佢就有呢啲咁嘅法宝啦。就你嚟揿开把遮，佢就会个天就会落雨噶啦。所以呢一个咧就系其中一个佢哋出现过嘅法宝咁样啦。 仲有记忆面包咧。 头先有啦，记忆面包有啊，有啊。 面包我哋咧，其实如果我哋同埋如果你 话，佢唔算成日用嘅， 唔算成日用，但我哋会记得呢、這个咧，都我哋嘅听众们有拣嘅。另外一个咧，同记忆有关嘅咧，就系同失忆有关啦。 哦，系啊， 失忆电筒好多嘢关于失忆事噶、 啊。因为好多人咧睇完琴日嗰个崩坏篇之后咧，都话我要攞失忆电筒嚟照自己啊咁样。 我觉得呢个劲啊，因为咧琴日就睇咗个崩坏篇之后咧，已经即刻有报道啊，就讲咗咧有呢、這个六。个嘅法宝啊，就 系 点样咧可以帮到你咧？就系、是、如果有一啲嘢咧，你想忘记佢啊，唔想再记得啦，佢叫做呢个忘记法宝，净系叮当已经有一个忘记篇啦。包括有啲乜嘢咧？第一样嘢叫做遗忘草， 遗忘草啊， 系啦，遗忘草咧就可以 系咯系咯， 就系、是、啦，就会令人忘记咗当下嗰阵时。几一段短时间， 痛苦 系啦，但之后咧你就会记得嘅。咁佢就话咧，如果嗰个崩坏记忆你想忘记一阵间嘅话咧，可以试下叫阿叮当俾个遗忘草你。另外仲有个忘记棒， 系 就是、一支棒球棍咁样， 又系要忘记 嘅。系啦，你俾人勾咗一嘢之后咧，跟住你咧就会话咧，就会唔记得咗而家做紧啲乜嘢。但之前咧，嗱佢有啲小嘅分别嘅。之前你做咗嘅嘢，佢系唔会唔记得嘅。 系 啦，忘记棒打咗呢一个就系有用嘅。另外仲有，我都话同一个功能放忘记。仲有好多嘅款式嘅，佢有忘记药， 忘记药 冇错，忘记药嘅功能咧好直接噶，就系你一食咗之后咧就忘记咗特定嘅事情啦。 哦 ，OK， 系啦，即系可能即系你都谂到嗰啲场景会系啲乜嘢啦。另外仲有忘记棒啦，同埋仲有呢一个就系忘记米高峰啦，同埋如果电话停，如果电话停系 如果电话停系点噶？ 因为如果电话停咧，我哋嘅听众都有讲嘅，佢就话咧如终极法宝嚟嘅，系话一句如果就可以完成所有嘢噶啦，去到呢个电话亭里边度，咁你有啲咩想忘记啊？你想做嘅嘢，即系几百搭噶咯？呢、這、一个就是 oh, OK 嗱，咁咧亦都网上面咧有一啲咧，原来就统计咧就 系 日本人咧，佢哋自己最想拥有嘅法宝。 Oh, OK 好， 系啦，咁咧就有30个嘅，其中一啲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咧？就 系 如果有啲单身人士就最啱用咧，一个叫做 丘比特战系咪啊？ 有好多款嘅、哦，丘比特战又有啦，仲有一个咧就叫做 NS 勋章啊。咁咧即系 NS 咧，一个就系南极，一个就系北极咧。佢话咧，如果你贴咗上去之后咧，就会同性相距啦，异性相吸咧，咁你就会将两个人突然间黐埋一齐噶啦。 我记得好似有试过射错箭嘅呢一个，我睇实呢集 系啊，佢又有射箭啦，又有咩咧？跟住有咩间谍工具组合啊？哇，呢个就好好啊！声音糖果，佢话咧，只要你用呢一个咧录制声音咧，再俾人哋食咗落去之后咧，就可以得到咧嗰个人嘅声噶啦，即系可以扮到声。 哦，系啊。 喂，佢仲有一个啱你啊，猴仔叫感动麦克风啊，即系 唔系？ 我有睇呢集，我有睇呢集啊，系啊， 感动麦咧，正当你唱出嚟嘅时候咧，就会令到侧边人觉得好感动啊。 唔系，我中意呢个多啲，佢个名叫咧算数算数棒啊， 系啊， 中意 咩嚟噶？系 啦， 佢话咧嗰个棒咧就系话咧，嗰人如果好嬲嘅话咧，你就攞呢个棒咧吉落去个嘴度咧，佢本来好嬲，你就话大雄啊你。哎好啦，算数啦，算数啦，算数啦，你迟到我有你啦，咁样。 啱啊，你应该你好。 系，我都应该想攞呢个翻嚟。 我都想，我觉得其实咧，所有叮当嘅法宝咧，即系如果真系有噶啦，话咧 系 会令人生活得开心。 有啊，嗱，你我哋可以再回顾下咧，佢曾经有啲咩精品咧，就出现过喺我哋嘅即系市面上咧，数之不尽嘅。但我觉得咧，最有印象咧就系嗰阵时，系咪便利店咧？佢就储咧。俾你一個 一個系列嘅咁樣， 佢就儲咗個叫叮當交響樂團啊，咁咧就每一次咧，你就可以儲到一格咧，好似鍵盤咁樣嘅，即係鋼琴嗰個鍵咧。咁譬如你係大雄啊，你係敬安咁樣咧，咁啊儲埋一齊咧，就係一個 full set， 好似有一個即係交響樂組合咁樣咯。 我估一定有好多叮當迷，佢哋有儲過。嗱，我就冇儲過，但我哋有嘅聽眾就會話咧，如果我哋即係除咗講佢哋嘅法寶之外咧，有一啲叮當嘅回憶，你又記唔記得啊？例如。大雄个老豆饮醉酒翻屋企会唱咩歌？ 我唔记得。 我讲紧呢个系香港版本， 佢会唱 嘅 咩？ 嗱，我真系唔记得嘅。我哋嘅听众话佢仲翻到屋企做情侣气魄更壮，佢就唱呢首喎。原来 我唔知 呢个，我都唔记得， 真唔记得咗， 真系唔记得。另外有听众就会话咧，林宝全先生啊，嗰把声音我哋又点会忘记啊？ 系啊，关于叮当嘅真系好多讲唔晒嘅，真系。咁既然系咁嘅话咧，你都讲到林宝全啦，其实就有啲歌咧，大家都会好怀念啊！除咗你好想听翻，即系人人期望可达到之外咧，轩仔当年嗰只歌， 哎呀，叮当可否不会老？ 叮当可否不要老啊？ 青春常驻 系啊，所以无论其实嗰个系咪崩坏篇咧，其实我觉得都唔系崩坏啊，佢都系话翻俾你听，可能你个梦境咧，真系随住你年纪渐长，越嚟越多嘅，真系会。 蜻蜓盘旋之间告别。无声，没你担当小孩救星，凭什么任性？难忘旧梦有你和影，童年最熟悉那声线，连同卡通的故事沉淀。人人期望能如愿撑着伞，盼望见雨后晴天，怀念自幼过得安然，神奇口袋找法宝应变。谁从此多一圈光华？谁还可跟我渡难关？在你身边开门见山，无力感变散。然而独立我却未惯，童年最熟悉。声线，连同卡通的故事沉淀。人人期望能如愿撑着伞，却未见雨后晴天。同步上有你非必然，离愁别绪结果无法避免。幻变之旅，让你伴我遇见的迷。围在昨日那抽屉，如同在教我前事放低。童年那独有深刻的声线，原来一闪即。 霍里森证实有一名国民遇难。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爆炸系嚟自袭击，不过国防部有官员话未有证据显示爆炸由袭击引致。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话：喺中美互相关闭对方总领事馆之后，唔希望见到两国之间嘅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崔天凯在美国一个安全论坛发表视像演讲，他说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应该合作，而不是相互对抗。他又说在面对这么多新挑战的时候，为什么要让冷战的历史重演？这样做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为华南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过去几个钟，元朗和大榄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青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黄海。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今晚骤雨减少，吹和缓南至东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80点，升134点，总成交金额666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81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84点，升12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31.85升1.35，腾讯控股558.5升8.5，美团点评218.2升2毫，阿里巴巴255.2升1.4，阿里健康21.1跌7毫，港交所385.8升9蚊，微盟集团系报11.96升1.02。中国平安82.9跌5仙，小米集团15.56升6仙，微创医疗系报39.45升1.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10.144，瑞士法郎8.493，澳元5.571，加元5.832，新西兰元5.152，欧元9.1584。每百日元兑港元7.34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795。日经平均指数报22,527点，跌45点。港金现价报18,600元，升3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12.75美元，卖出2,013.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翻洛克道啦，咁较早前洛克道咧有锯树工程啊，去铜锣湾方向介乎军器厂街至到分域街一段全线封闭，咁而家工程已经完成咗啦，全线已经解封，交通回复正常。重复多次啊，就系洛克道去铜锣湾方向介乎军器厂街至到分域街嘅锯树工程已经完成咗啦，全线解封，一带咧交通系回复正常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咁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亚皆老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新田地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渡船街；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骏业街一段车多，排到去考明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来回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V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香港中文大学法律系啱啱毕业的学生范彦章。 每一年中文大学亦都唔例外啦，会派出一队学生参与国际仲裁模拟法庭比赛嘅。咁虽然今年咧有疫情嘅关系，所以比赛需要网上进行，但系咧我哋嘅队伍就冇放弃过啦，更加赢得中大历嚟第二次嘅总冠军添。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我系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Hey, this is Justin Bieber on your favorite station. Hi, I'm Sam Smith. Check it out. Hey, it's Taylor Swift on RTHK Radio. Hi, this is Tones and I,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Chi-Kong.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做节目要谨守岗位。 我哋做事认真，无论全职兼职，绝对唔会开开下咪，抌低听众唔理，离开直播室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桂花田、黄耀祖、曾志豪、风骚、快活人。 豪仔啊，阿祖呢？ 啊，好似有网购，佢出咗去收包裹喎。 系风骚快活人，真系一个谨守岗位嘅节目。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大八卦，大八卦，大八卦，大八卦，二零二零。 哎呀，我哋都唔八卦，好难讲呢两个题啊，真的。 做咩？ 自己未讲完笑咗。 系啊，嗱，我哋摆到明噶啦，阿田，我哋今日咧就要讲啲八卦娱乐新闻嘅。 系啊。 系啦，有两单新闻咧都不约而同咧，其实都系同即系华语圈有关嘅。 系。 系啦，即系唔系单单系我哋本地嘅娱乐版咁简单咯。 哦。首先， 华语圈系。 我哋讲下。海綿大哥先啦，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黃曉明啊，內地咧即係一個唔止淨係內地啦，即係都非常出名嘅演員啦，係咪？佢前陣子咧就拍一個好似真人 show 咁樣嘅節目，咁我哋即刻諗起嘅話咧，哇！許文強咁型噶嘛，佢係咪？佢都做過呢個角色啦，喺嗰、那個嘅真人 show 裡面度咧，佢就要上上落落行好多樓梯級，三十幾度嘅高温，但係當然我唔明白啦，可能 artist 咧，我不嬲都覺得佢哋咧耐熱程度係好高嘅，佢仲著住兩個。 好噶，佢哋唔识流汗嘅。 嗱，但今次就可能即系 artist 都系人，系人都系人，佢就行咗几转咧，嗰啲几百级嘅楼梯之后咧。啊！俾人哋影到咧，佢個妝開始融化，男士 冇問題啦， 係男士 嚟㗎嘛， 係咯 OK 啦。 但係唔知點解融咗妝之後咧， 係咯， 同佢平時嗰個樣咧，好唔同下喎。 有咩唔同啊？ 全部唔同咯，似翻佢， 全部唔同點係？ 似翻佢初出道 或者未出道嗰陣時嗰個樣。係 啦，即係因為大家都知道每個人都有成長期㗎嘛。 係。 咁咧，阿黃曉明咧就曾經都。人挖掘过咧，就话啊，佢成长期嘅初段咧，佢个样系较为咧，就比较个人就比较宽大啲嘅， 系 啦， 咁又好啊，鼻又好啊， 系啦，都系比较宽大啲嘅，宽大为。 畫面比較牙咗，即係個闊面。 係啦係啦，即係總之個人比較寬大為懷多啲嘅 感覺咧，似臨瞓影嗰張相之前咧， 眼瞓 有飲多咗水， 飲多咗， 所以水腫啲嘅症 狀。 係咁以前我哋見過就係、是、啊，佢呢個成長初階嘅樣係咁噶嘛。咁、但係到而家咧，由於佢就已經越嚟越即係事業順境啦，咁可能咧保養得宜咧，就已經冇曬之前講嗰啲 好得體，係 啊， 係 咪啊？即係冇曬嗰啲浮腫啊，冇曬啦，好精神嘅個樣 嘛。簡單嚟講，好多人話佢有。整容 系咯， 系啦，咁但系咧睇完嗰张相之后就发觉，咦？点解佢融咗妆之后咧似人哋话佢廿年之前嗰个样嘅，即系未整容之前嗰个样嘅？但系嗰阵时我自己谂翻咧，我自己睇翻自己廿年。 我坚持话佢成长初阶个样嚟噶咋。 我跟住我拉自己落水啊！我真系冇整容嘅，但我睇翻自己廿年之前嘅样嘅话咧，我都觉得 你即係點呃人啊？你肯定有整過啦，但係整咗都只係我咁而家。 係咩？你又唔同咩？ 我真係好唔同。 你頭髮多咗同少咗啫嘛。 你頭先一樣，唔係 好緊要。 我塊面以前係闊嘅，而家係尖啲嘅。我個鼻之前係闊啲，即係有啲似黃曉明啊。我頭先講，而家個鼻係高啲嘅。 阿天啊，原來佢兜個圈係咁樣講自己喎。哎呀，佢同我夾嘅時候，佢冇咁講過㗎。哎呀，係啦，真係。 重點係乜嘢？網民講一套唔緊要，曉明大哥竟然啱啱我睇到新聞， 係啦， 佢有回應喎。 佢點樣？佢點樣可以回應啊？ 冇嗱，最好嘅回應就係拍一條片做一個實證咯。 正所謂事實勝於雄辯。 冇錯，佢就拍咗一條片咧。就是你睇得出嘅，今次真係裸妝，完全冇化妝嘅， 好用啊！嗬，真係。 咁男藝人又唔化妝，你應該唔會好驚嘅係嘛？ 係啊，因為啲化妝姐姐成日都話咧，男人化妝係遮暗瘡嘅啫嘛。其实冇乜嘢遮噶，嗱，佢系令你精神啲嘅啫嘛。 佢有啲影打出嚟都 唔紧要 嘅， 就争冇唔系争好远噶咋，真系。 咁今次佢咧就用一个真系完全冇化妆，戴咗一顶帽咁样嘅渔夫帽咁样咧，就同大家就喺交代，就系话咧，因为咧即系之前咧好多人就话，咦？你拍嗰个综艺节目嘅时候咧，变样容妆嘅时候就行动话俾你哋知，佢甚至咧有捽鼻啊，做唔同嘅嘢话俾你哋知，我个鼻天然嘅，冇添加嘅，咁啊同大家分享咁样啦。佢就话其实呢一个样咧，大家都睇咗廿年噶啦，咁所以咧就都系一样嘅咁样。但即系又真系唔明当日嗰个综艺节目嗰张相同佢而家都一个我明啦，用紧妆。同埋冇化妆，原来可能唔同样嘅系嘛？ 即系话 你睇下呢一个用紧妆同冇化妆嘅样，你点认系同一个人啊，大佬？真系认唔到啊！ 点解佢冇化妆素颜咧系会尖面，但系用咗妆系阔面嘅？呢个好匪夷所思。 我明， 角度嘅问题。 你用咗妆。你用咗妆，于是乎你嗰啲粉底啊，嗰啲液咧就 聚咗落去， 系啦，可能就热胀冷缩啊嘛。喂，啱啊，你热胀冷缩，你热到溶妆啊嘛，所以可能佢嗰啲唔同嘅嗰啲粉底啊、保养液啊，所有嘢咧，佢咪可能发大咗咯。咁于是乎就令到你好似面粉发胀咗咯。我讲完都觉得自己有说服力，我觉得啱嘅应该系。 所以我哋系会完全相信晓明大哥嘅。 唔系因为 问题啊，我对唔住，我见到嗰条片啊，但系咧佢嗰条片咧系好明显地拉长咗嗰个角度，你有冇发现咧？ 拉长咗角度， 即系你觉得系有 P 图到嘅嗰条片， 但 video 嚟噶咯噃 ，video 都可以 P 图噶。 但系佢长型噶，你唔发现好奇怪嘅？ 嗱，我就咁样讲，好明显咧，阿晓明大哥咧已经追咗去的域碧咸呢一个境界啦，系啦，因为碧咸咧， 中文定英文嚟？ 的域碧 咸。 入一咯， 系 啦，大卫碧咸咯， 系啊 ，Victoria 碧咸， 系啦， 就系佢老婆啦。 因为阿碧咸咧，佢之前记唔记得就话俾人影到佢出街跑步咧，就话点解咸爷头壳顶冇头发嘅？ 系啦，仲话三日之后又变咗样啦。 系啦，啲人就话好惊啊嘛，因为觉得佢个头发真系好重要生招牌啦。 嗰阵时唔系讲好惊嘅，嗰阵时讲咧，即系都系 崩坏啊， 都系崩坏啊，真系。 咁结果咧，嗱一模一样嘅，归为国际男神。佢同阿晓明大哥一样，佢即刻咧就用实证嚟反击，佢就拍咗条佢嘅片，然后就又系跑去跑步啦，就俾人见到，唔系成个头咧，即系梗系唔系长到公仔面咁样啦，但系佢又生翻晒出嚟，好密，即 系 好似攞双头笔咧油过个头咁样咧。 我都话生长周期比较快， 冇错啦，即系睇怕咧嗱，我觉得呢单新闻嘅重点系咩呢？男神呢是要随时要维护自己的外形仲要随时攞呢一个叫做实证呢是去做反击所以男神真的很忙的你如果有一个角度呢影到佢唔靓呢佢冇办法佢一定要呢攞真凭实据， 正所谓事实胜于雄辩， 真金就最怕红炉火，佢就唔可以俾你乱嚟嘅咁样。 但系问题真系咧，我而家睇紧咧，台湾《三国日报》咧，佢影紧佢咧两张相，好似系两个人咁样噶喎。 咪真系观点与角度啦， 或者角度嘅问题咯，我都话 系咯。 喂，难道嗰日阿田啊，我哋出去做嘢啊，我哋阿化妆姐姐 Julie 帮你 按摩完塊面。 嗱，我唔中意你咁樣係嚟同我同阿曉明大哥。 啊、真係、哦， 我諗係曉明大哥唔想攞你嚟同佢比啫，係嘛？ 係喎、哦，你嗰次你嗰次俾化妝姐姐捽完塊面咧，尖咗喎， 尖咗塊面啊！你個樣都好似年輕咗咁樣啦，係咪先？ 但係而家佢嗰個上鏡嗰個唔尖面，佢自己素顏嗰個尖面啊嘛。 哦，唔係有出尖尖尖我哋而家要 真係甩咗嗰個妝，所以可能就唔同咗。嗱、嗯，呢、這個就 啲眼耳口味 啊， 係啦，嗱，呢個就第一單啦，即係我哋話俾你聽咧，即係呢個真實嘅即係妝容咧好緊要啦。第二單咧都係同 好緊要㗎， 好緊要，好緊要， 好着重一樣嘢。 第二單咧呢、這個真係犀利啦，又係引爆華語圈咧裏邊咧一個咧娛樂嘅大爆炸咁樣咧。咁啊嗱，台灣歌手咧呢、這個潘玮柏咧就結婚，係啦，咁、可能你話唔係每一個香港人咧都咁追訪佢嘅咁樣。 但其實佢喺咧台灣啊內地啊真係好紅嘅， 係啦。咁但係咧嗱，佢本來結婚啊嘛，大家我講聲恭喜 OK 啦。咁啊點知咧就有人內地咧有個網紅啊，其實佢係呢個有錢富二代嚟嘅，成日都爆啲明星料噶啦。佢突然間咧就喺潘玮柏宣布結婚，然後咧有埋佢嗰個女朋友啊嘛，應該咪讀 Luna 咁樣，Luna 應該讀 Luna 啦，Luna 啦。咁佢就話，哇！佢又出咗一個 post， 佢就話，哇！我服咗你咯，犀利咯。佢又講話嗰個 Amy 姐就犀利啦，兩個大將，一個就可以嫁到俾潘玮柏， 一 個就嫁咗俾郭富城咁樣。哇！咁樣 咩事先？咩事先？係啦，個 Amy 姐啊， 係啦。 劲喎，咩事咧？ 冇错啦，咁跟住 Amy 姐喂， 你仲嗱有机会阿田，想唔想改变人生？ 阿田真系有机会， 想唔想改变人生？ 佢嗰几部曲 系啦， 我真系觉得有少少似咧网骗感情， 又唔系网骗，唔系，我觉得系一个好有规模嘅一个特训营， 从循序渐进式，我真系觉得咧系原来啊，唔怪之出嚟嗰啲咁样啦，原来有个套路嘅咁。 嗱，佢梗系其实 都 系怀疑嘅，我哋慢慢嚟，慢慢嚟。咁咧，佢就咧就啲人就揭啦，就喺度问佢呢个 Amy 姐系边个嚟 嘅 咁样。 系啊，咁劲嘅。 系啦，咁咧总之经过啲人蛛丝马迹咧，就好多爆料啦。 系、 咁而家大概呈现个故事咧，似系咁样嘅。佢就話咧，原來有一個咧，叫做咧PUA 嘅組織，即係話咧教你咧 how to pick up artists。 係 啦， 係 啦。我想問下 pick up 咧有冇一個比較典雅啲嘅中文翻譯㗎？即係約會啊，定係一定要用上吊啊，定係話即係 吊金龜？ 一定要用個吊字㗎，係咪啊 ？pick up 可唔可以係有真愛得唔得㗎？ 我成日都话 pick up 小朋友 咪 凑小朋友 啊嘛，我睇咗你 嗰个扣字 系啦， 哦 OK 嗱，总之佢就话系一个叫做pick up 训练营啦， 系， 咁我哋不如就当系纯粹约会都 OK 嘅咁样。 好啊，好，我谂下冇啲咩字 系啦，因为我觉得又唔使太负面嘅，我哋尝试咁样讲。佢咧而家啲人起个古仔似系咩咧？佢就话有个 pick up 训练营，咁咧佢就专门咧就会搵嚟好多咧都系一啲好优质嘅女孩子，咁但可能你哋就差个， 哦、即阿田第一步已经唔可以加入 Amy 姐嘅行列。 入咗去变咗优质啊， 都得嘅， 本身 优 质都得。 唔系我梗系话本身都优质啦，大佬啊，而家人哋嫁晒俾啲天王啊，即系乱咁 样。阿田啊，系我哋两个夹咗要小心讲嘢， 小心啲先得噶， 你 都得 俾 你 知，你 都得嘅，你本身都优质。 喂呀，嗱佢咁样，佢先嚟咗， 你可唔可以唔好乱嚟啊？ 系啊，你唔好踩到人哋咁低，好唔好啊？ 人哋而家有啲出声明要护妻噶法律条文噶， 好啦， 你交俾我哋讲啦，呢个地方真系。总之咧，佢就有啲女孩子都本身都优质噶啦，咁啊，不过可能就话，哎呀，欠缺一个机会，点样可以认识更多嘅人咧？ 行多一步，更上一层楼。 譬如阿田咁样，佢喺乐富已经出晒名噶啦， 系啦， 佢点样可以去到黄大仙都识佢咧？ 冇错，黄大仙庙个庙主都要识佢啊！ 咁咧，佢就话咧，佢个训练营咧就怀疑咧，就话咧佢会提供好多培训嘅。咁啊，有啲传咧就话呢个训练营咧就会为你嘅妆咧就嚟一个翻天覆地嘅改变啦。咁 你真系觉得系个妆嚟嘅咩？ 首先就系个妆啦，有啲 去医院整个妆咁。 系啊，所以佢话咧有某一啲人咧就撞面嘅，就因为咧全部都系去可能同一个地方度做啦。 佢话系同一间医院整个网红样啊。 系啦，咁然后咧有啲咧嗱呢个就所谓第一步啦。咁然后咧佢话呢个 pick up 训练营里边仲会有啲咩做咧咁样嗱，我哋而家讲咧就是、介绍呢个训练营。我哋冇讲其他有边一个阿嫂咧系同佢有关嘅，我哋单讲个训练营啫。 有阵时啊， 讲下嗰个套餐究竟系啲咩？ 一个 artist 或者一个名人啦、嗯、，OK。 同一個人可能係 fans 嚟嘅，影咗張相，可能就俾人哋擺咗上網，就可以上綱上線，佢點樣作都得噶咯喎。 唔係， 即係代表佢哋即係有咁樣嘅聯繫定係點樣？ 咁跟住佢做啲咩咧？佢呢個訓練營咧，第一就會叫大家都去醫院度咧，就整一個統一個樣啦，咁樣跟佢爆料。 網紅樣。 係啦，咁就第二咧，哇！呢個真係勁啊！呢個咧，我哋每個人都做到啊！我想話， 好好好， 佢就會安排咧佢嘅團友，黃耀祖啊、桂花田啊、曾志豪啊，全部嚟曬。 男仔定女仔嚟㗎？ 男女女都得啦， 男女都得咁一樣嘅啫。 係啦，佢就全部咧就會揾一啲咧好靚嘅餐廳啊、 酒店啊、 酒吧，總之係靚嘅。 哦，嗰次阿天去咗半個島嗰度。 係啦，咁然後點咧？ 打卡。 但係佢真係慳錢到一個地步咧，每個人都喺同一張台度影相咯。 係啊，即係譬如話，佢訂咗一次，跟住叫嗰扎團友咧就會去嗰度啦，逐個嚟， 全部嗰度影相。佢而家咧起到一啲底咧，有啲所謂 pick up artist 嗰個訓練營嘅團友嗰啲相咧，又真係你話俾我聽，你咁啱得咁巧就冇人信嘅。一個譬如話都係一個露天嘅 譬如我同阿祖都係咁樣啦。咁媽咪，點解你又去嗰間酒店？你點解又嗌同一個點心嘅？ 冇錯啦，佢係直情係啦， 道具嚟 嘅，係啦。佢因為佢有張相係咁樣嘅，影住喺個户外，佢係嗰啲 cafe 嚟嘅。咁咧就影住佢坐喺嗰啲咧，即係 sofa 都好舒服噶嘛，户外嗰啲酒吧飲酒啦。係啦，每個人咧都係喺同一個 sofa。仲要將台隔離咧擺住同一款嘅手袋， 係 同一款喎、啊，大佬， 咁咪好咯，環保啊嘛！有陣時啲姊妹圖就係咁樣噶啦。哎呀，我有包包同你分咁、 啊、 樣。 咁然後就全部帶喺嗰度影相，影相咧，無論係角度啦、擺設啦、嗰、那個道具啊，田話齋咧，連嗰個點心啊，佢嗌嗰件 cake 咧，係一模一樣嘅。 即有設計過噶咯，唔係你盡量影到嗰個最靚嘅角度。 係啦，你直情想象到咧，佢似係咩咧？哎，阿 Susan 影完走啦，到 Mary 影，喂走啦，唔好压时间啦，到啊波儿嚟啦，咁样 A 字 set 走晒去嗰度， 全部都系咁噶。但系点解你话我哋都学得咧？咁我哋咪可以用呢个方法咧，大家节省成本咯。 系， 我哋一齐同阿田啊，同埋你环保，我哋去半路度影张相之后咧，跟住你喺嗰度全部就摆拍。 你又扮住咗啦，咁又几好咧，系咪先？ 真系唔错咁样。嗱，仲有第三招嘅，佢话咧，佢哋仲会咧将呢啲网咧网照咧就摆上佢哋嘅微博啊或者社交平台啦， 系 全部都会留低同一段嘅感性嘅文字。 哎呀，连文字都咁样咁环保啊 ！Copy and paste 啊， 即系有人帮你度咗嚟写个咯。 譬如佢哋揾翻咧有几个呢个训练营嘅 artist 咧，佢哋都会写同一句咧就话。找到对的人呢才是今天最好的心情，即係咁样啦。 咁似徐志摩喎，我哋头上次我哋讲嗰啲话，哎呀唱 就是 爱情 咁、 啊、 样。 係 啦。喂，咁佢话全部人都系同一句喎。 係啊。 係啊。 咁就证明呢本身写呢一段文字嘅人呢佢文笔好啊。 係。 大家呢又自己未必咁样。广 为传众。 係啦，仿效下囉。 喂，咁但係问题去到呢度咁又如何啫？我点样识到啲靓仔名人有钱嗰啲啊。 係啦，咁然后佢就话呢再有一步就会佢安排呢、大家会员咧就去出席一啲咧私人派对啦， 哦、 可能一啲首映嘅开幕礼啊，诸如此类咧、 哦。我知嘅，即系譬如我有个品牌，我而家要做一个宣传，我就除咗有记者有明星嚟剪完彩之后咧， 系啦， 喺后面有个 after party 噶嘛，嗰啲地方识人、 啊。 总之就识人啦。咁然后佢讲到咧呢个训练营咧好劲嘅，佢话咧你就要埋身啦，问佢攞电话啦，攞、 哦、 完电话之后咧，仲要将咧。 对话咧，嗰啲师傅咧俾个导师睇嘅， 即系佢教你 指导啊，你咁样得唔得睇啊？喂，呢、這个根本啊咩 pick 呢个好好用 啊，大家龟兽训练班 系啊！喂，我认真，你唔好话人哋系咩嘅，普通宅男宅女都想用啦。 啊，我都想话， 当进步下自己咯，系咪？即系我同人哋沟通唔系最好嘅，而家你又教咗我点样同人哋讲嘢，会唔会 几 好啊？ 几好啊！真系 佢咧，即系个手法，佢话咧要令到咧对方咧，哇，可以吊住佢先，点样？系点样又唔系咁样，令到佢不能自拔啦！呢、這个紧紧要。 因为你知啦，谈情说爱咧，每一句对白咧，其实都系即系好紧要。 系 啦，究竟你系可以点样令到佢欲拒还迎啊，死心塌地啊？你估下好似桂花田咁讲咩？有冇 coupon 啊？咁样咧，走咗啦，真系。 买包包咪有折啊？ 系啊，嗱，所以咧谂一两单嘅娱乐新闻咧，咁你咪。 咪当系睇热闹啦。人哋个样系真系假，人哋嘅爱情咧系幸福定唔幸福咧？咁啊，梗系佢自己最清楚啦。 咁其实我见到而家佢哋个个人都开开心心， 好开心啊！ 点样得嚟嘅话，就算你而家你讲啫，第一、第二嘅话，人哋而家开心咁咪得咯，系咪？ 系啊，嗱，我哋咧亦都有啲好开心嘅嘢咧，要送俾大家噶。 系啦，十二点半之后我哋会有猜猜我是谁啊嘛。而家咧个电话号码咧就欢迎大家打嚟，我哋今日有新嘅题目啊吓，讲咗电话号码先，18723881872388，想赢礼物嘅话，而家打俾我哋啦。 我承认我没有那么的完美，也不懂如何把你唱得陶醉。你和他的互动把我撕碎，我狂奔一步步的为谁追随，不害怕这条路有多远多累，请感受我的职业真心无畏，为你甘心付出掏心掏肺，却活着像是个窝囊废、yeah、飞了累了醉了才颓废，摧毁自卑卑微都为谁、yeah、在你心中只是第二顺位，你才能付出永远无法匹配，你的眼神提醒我很可悲，我到底算是哪一位、yeah、在你心中永远第二顺位，黑夜中我感觉不停下坠，随你赐我天空展翅高飞，让我做好你心中的那位。 How do I live without you？ 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内地派到香港的核酸检测支援队七名先遣队成员展开第四日行程，早上大约九点乘坐专车离开入住的九龙维景酒店之后，再到在大埔工业村的华大基因化验所。国家卫健委话，香港全民检测工作需时几耐，取决于特区政府动员能力同市民配合程度。中央正系同香港研究所需支援，并且将会就设立方舱医院同临时医院提供技术同物资协助。另外，科技部话，内地正系提升核酸检测技术研发，所需时间不断缩短，最快三分钟就有结果。医务委员会五名业外委员同业外审裁员发表声明，表示明白中央政府希望对香港的疫情伸出援手，但是任何医生、护士和医务化验师等来港工作的时候，都必须依从适当的注册程序，确保持有本港合法资格进行相关专业工作。声明指出，注册程序可以确保有关人士的身份、工作操守、专业资格都是受到本地制度监管，相关政府部门亦都有当然义务对相关人士负起任何专业失当行为而引致的所有责任。疫情之下，包括美容业在内的多个行业处所仍然要关闭。 香港美容業總會創會主席葉世雄形容業界現時好慘，零收入之下仍然要支付租金和人工，整體損失數以十億計，難以估計有多少間美容院要倒閉。葉世雄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既然有專家認為今次爆發由輸入群組引起，政府應該讓業界有限度復工，例如美甲行業，因為美甲師和顧客都會全程戴口罩。他又認為政府應該和業界商討方案，而不是任由業界自生自滅。中美兩國高層官員計劃在今個月中舉行會議，評估兩國在首階段貿易協議的履行情況。《華爾街日報》引述消息人士報導，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和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將會在今個月15日舉行視像會議，相信會集中討論兩國首階段貿易協議的履行情況，特別是中國承諾兩年增購2000億美元美國貨品的條款。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和美國財政部未有評論報導。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今晚是骤雨减少，吹和缓南至东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依家嘅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88点，升141点，总成交金额671.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381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84点，升12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31.85元，升1.35元；腾讯控股559.5元，升9.5元；美团点评218元，冇升跌；阿里巴巴254.8元，升1元；阿里健康21.2元，跌6毫；港交所386元，升9.2元；微盟集团11.88元，升9.4元；中国平安82.9元，跌5仙。小米集团15.54元，升4仙。微创医疗系报39.4元，升1.8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元，日元105.61元，瑞士法郎0.913元，加元1.329元，人民币6.957元，英镑对美元1.309元，欧元对美元1.182元，澳元对美元0.719元，新西兰元对美元0.664元。日经平均指数报22,523点，跌49点。港金现价报18,600元，升3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14.55美元，卖出2,015.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阿土，逆境的时候更加需要正能量，听歌梗系要听首快歌啦，送给大家来自五月天的《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我不管你是谁的，谁是你的，我是我的，让心跳动次动次动次动次感觉活着。我不管站着坐着躺着趴着都要快乐，让音乐动次动次动次动次快要老了。不管了，不想了，不疼了，不要不快乐，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暴力真的可以解决问题， 晚上可以见到有伤口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的可以将我们变得更好。 停手啊，唔好打。 谂深一层， 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平等机会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美电康康全力推动平等机会多元共融行动。 作为一间聘用听障人士的社企餐厅，有什么片段令到员工和老板 Gladys 感到鼓舞呢？ 客人都很主动去跟他们沟通，不懂的时候就会很大胆问一下、究竟这个手语怎么打，都哄到我们的聋人同事很开心咯。 了解多啲平等机会委员会嘅信息，只要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的电话号码是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我是谁。 我知道你们是丰收快活人嘛。 礼拜三12:30之后啊，会有猜猜我是谁。电话旁边咧都有桂花田响度嘅 ，Hello。 系，咁啊，电话号码1872388啦，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咯。今日猜猜我是谁咧，咁啊，大家有好福啦，因为其中一个咧要即系。要 pick up 到 artist 咧嘅其中一样嘢咧，就要有现熟咧，要识处翻两尾啊！ 哦，冇错， 男人留喺你身边食你嘅嘢啊嘛，啱唔啱先？ 嗱，点啊？咁点啊？ 今日我哋会点样做咧？我哋咧就系估嘅答案咧就系食物嚟嘅。 系， 我哋三位咧，当然咧，你哋打通咗电话之后咧，你要拣我哋其中一个朋友，我哋三位主持其中一位咧，就俾啲 tips 你。我哋可能会讲下嗰个食物嘅烹调嘅过程啦， 系啦， 或者系个外形是如何。或者一啲可能烹调之中嘅技巧是点样，咁啊俾你估翻，究竟我哋俾你估嗰样食物系乜嘢？ 我谂住 阿祖咧都 OK， 但系曾志豪我真系对你有怀疑。 你怀疑我乜嘢咧？ 你即系烹调嘅技巧有啲乜嘢？可唔可以讲下你嘅俾你 CV 嚟睇下。 我用绝招啫嘛，人哋嗰啲 食谱系咪？ 睇食谱之余咧，同埋人哋个绝招通常都话。我个口感几好，系啦，我就会将嗰个口感咧形容翻出嚟，等你估唔估到我食紧乜嘢，系咪好好咧？呢个好丰富，我觉得个层次好丰富咁样啫。系啦，所以今日猜猜我是谁咧，就系猜猜我哋食紧边度餸。咁希望你可以打嚟一齐参与下啦。特别系我觉得嗰啲厨房界嘅精英咧，咁啊各位即系 所有师奶界嘅句子， 同埋好多永安界嘅爸爸咯。 啱啊，永安界嘅爸爸即系乜嘢？ 永安界就系代表识煮嘢食嘅爸。爸爸咯，所以佢有一个界别嚟噶啦，冇错啦。 系啊，欢迎大家嚟挑战。打电话嚟玩游戏，咁我都唔可以睇佢电话， 你唔可以睇佢电话，唔可以俾佢输噶。你 唔可以俾佢输，佢系阿爸，你咩都啱咁。 系啊 ，OK， 咁我哋听一听听众电话咯。第一位1872388，1872388， 有梁太喺度， 梁太。 喂，早晨啊，你哋好啊， 早晨梁太。 哎呀，你哋记唔记得我啊？你哋旧年咧上我屋企咧煲蟹汤啊，今次又系讲食嘅，咁 系 食嘅边位梁太啊？ 煲蟹汤， 你唔记得啦？ 煲蟹汤啊？ 除咗蟹汤仲有乜嘢啊？ 系咪住家水上人家嗰个啊？ 唔系啊， 嗰个 系 水上人家，记得 水上人家 记得 啊！ 喺度炒哦，系喎系喎，仲炒咗嗰个叫韭菜花炒， 系啊系啊， 嗰个 记得啊记得啊记得啊，耶，好有缘啊我哋， 系我哋今日又 食 啊， 系喎，喂咁难唔到你啦， 都唔系噶，睇下点知你哋食啲咁咩噶，我咩噶，不过尽量啦。 好啦，咁你想拣我哋边个嚟？ 拣桂花田，拣豪仔定拣黄耀祖？ 拣啊，豪仔啊， 好啦， 豪仔， 哇，我都有啲压力大啊。好啦，嗱呢一味餸系咁样嘅，啲老婆咧，如果见到老公食呢样嘢咧，通常就会咁，因为我妈就咁讲嘅，仲食仲食，好有条件啊，仲食咁样，系啦， 即系同胆固醇有关嘅。 咁所以第一咧，你就有某个类别啦。好啦，咁然后第二咧就系、如果就算我哋普通人食咧，你都会觉得咧，哇！真系冇理由唔送白饭啦，真系唔掂啊！即系冇白饭，即系点配呢样嚟食咧？咁样咁啊，所以第二样系咁样嘅。第三咧就系佢有个道具嘅，呢个都好好出嘅。如果呢个道具都讲出嚟咧， 佢有条绳嘅，有阵时上菜嘅时候，有条绳嘅。 呢、這个讲 完 好紧要啊！ 系、 這、 啦、 個， 讲完啦， 我未谂到、啊， 系咪可以估得啊？ 你估得噶啦， 你梁太， 我咧就我唔记得个名，系应该猪腩肉嗰只咯。 哦，佢应该有 五花腩啊。 唔系，佢系用五花腩整嘅。 有个字一定要出嘅， 系 有个字，因为佢当系嗰、 那個、种啦、 啊。唔系， 我都系估种、啊。我头先喺度估紧， 因为你种唔会送白饭噶啦嘛。 系啊， 系啊， 系啊， 系啊。 有个方向嘅东南西北是第一个噶，系咪啊？曾总， 东南西北 有冇啊？有冇啊？ 唔关事啊。 哦，唔关事。 但系头先你好接近嘅啦，阿梁太系嘛？ 系啊，系啊。 佢头先讲咩啊？ 你讲咩五花腩啊嘛？嗱，你争一个字，系嗰味餸咧煮嘅时候咧，啲人就会话呢一个就叫做嗰嚿嗰个做法啊。 系咪四个字噶？ 四个字嘅，成味餸四个字嘅。 哦，我知道。哇，我 有个咩香噶？ 咩香话、 啊？系咪有啲菜有啲肉咁样嘅？ 系啦系啦， 梅菜蒸头肉。 都系啱嘅啦，其实 梅菜扣肉 系啦，梅菜扣肉 咯。我哋估得 咩啊？ 梅菜扣肉点会有条绳啊，哥仔？ 啊、 有噶，佢嗰嚿嘢咧。 我撑梁太同阿林太啊。 有噶嘛？ 哦，咁我捞乱咗啦，其实即系东坡肉啊，即系东坡肉啊。 系啦， 系 咯。 啊，系，对唔住。 真系闹得少喎。 证明入厨房入得唔多。 但系 我就系想讲嗰嚿嘢。 其实，但系你想讲东坡肉嘅。 我想讲东坡肉，因为咧四四方方有条绳扎住佢咧。 我喺直播室里边问紧米啊嘛，我反咗眼啊， 我想问下有咩唔同噶？其实呢两嚿嘢。 嘢嚟噶嘛？ 阿梁太话俾我哋知梅菜扣肉同埋东坡肉嘅分别啦，好吗？ 梅菜扣肉你可以浸炆啊嘛，东坡肉真系要揾个嘢扎住嚟。 系啊系啊，我系想讲有条绳扎住嗰嚿。 佢系最大 tips 就系嗰条绳，啲 系啦，冇错。 佢讲我想呕血啊！ 我都 set 咗个 standard 出嚟啊！ 唔怕，咁我都即系多谢你帮我哋自己自个底。 系啊系啊， 但系唔紧要，最紧要系梁太估 到，你啱啊， 佢连啊东坡肉同梅菜扣肉嘅分别都话埋俾我哋知，系咪先？好重要啊！多谢晒梁太你嘅电话。 你知唔知我连咧揾图片咧，我都揾咗梅菜。扣肉出嚟，但我心里边系想讲东坡肉咧有条绳扎住嗰嚿嘢噶。 但我想讲咧，呢两个餸都好啦，每一次咧其实成日都好想食嘅， 啊、 但都会觉得好肥啊嘛。即系每一次就去到，即系可能好唔开心或者做嘢好大压力嘅时候咧，放自己一次监，梅菜扣肉饭 啦， 之之类嘅嘢。 但如果咁样计咧，我唔中意食梅菜扣肉， 哦、 我中意食东坡肉。又甜啦，因为佢嗰啲有啲酒啦，有啲香，有啲嗰啲甜嗰啲叫咩咧？我啲咩酱料嘅有，总之好甜噶，熬出嚟嗰个味咧， 系啦，黐黐粒粒啊，我想 黐黐地啊，真系即刻怀念你哋咁样咧，所以哇呢、這个真系好个口真系张住咗噶，反而梅菜扣肉咧我就好难顶得到，即系两嚿系啊太油啦，所以我要再强调一次，我系想讲东坡肉嘅，其实 我知道你想讲东坡肉啦，结果我竟然觉得自己错啊，喺油池嚟 系啊，做得好啊，你哋两个帮晒手啊，真系 即刻听下个电话号码 ，Christy，Hello Christy，Hello 系你啦， 系啊，你拣阿祖定你好啊，你拣阿祖定阿田嘅问题啊？ 阿祖啊， 好嚟。我都其实我都有啲紧张，难道我有熟厨房咩？ 我已经我个标准系咁噶咯， 唔使惊 Christy 嗱，呢个小食嚟嘅，你煮嗰阵你准备时间好少嘅啫，三两分钟准备完，但系要入味嘅话，烹调时间要去到四小时嘅。 哇！ 材料原则上得一样嘢嘅啫。不过那个腌料呢就比较多的。腌料可能会有陈皮啦、桂皮啦、生抽啦、老抽啦、八角啦，同埋会有一啲可能是茶包咁样嘅。 茶包。 茶包。 哦。 茶 叶 蛋。 你讲多次。 茶叶蛋。 茶叶蛋。做嘢好嘢好嘢好嘢 ，OK 喎 OK 喎， 原来系要铁观音嘅茶叶，因为其他茶叶都得嘅，咁但系咧铁观音就话系最好咁样。佢话原来咧真系要入味嘅话咧，你系要成四小时先至可以入味嘅，就系茶叶蛋啦。 哦，劲喎劲喎，茶叶蛋。 系咪因为我有讲茶叶啊茶包会帮到手咧？应该系噶啦。 佢好吓， 系啱咗啊！恭喜晒你 ，Christy。 好啦，多谢你 ，Christy 啊！不过亦都好在你呢个答案咧，我先知一定要用铁观音嚟腌先得。 唔一定嘅，但系佢就话即系我睇嗰个食谱，佢就咁样鼓励你话呢一个味道会好啲咯，咁、 okay. 样咯。 阿田啊，而家你听到我哋两个俾咗个咁嘅 standard 你咧，你觉得点啊？佢呕血紧啊！ 咩啊？咩呕血紧啊 ？OK 嘅，你嗰个呕血啲啫。 咁我哋听下第三个听众先啦。 Hello， 太太，我是 玲玲太。 做咩笑到咁啊？灵太系你啦。 唔系，头先一个嗰、那个，有少少。系你好啊 ，Hello 灵太， 你系咪仲耻笑紧我嚿东坡肉啊？ 定系你耻笑紧我只茶叶蛋啊？ 系啊，做咩？ 好好味啦，我都好好味。 好好味系啊，好啊。咁、哦、你 到阿桂花田，你出题目咯，唔该。 好啦，灵太，唔好意思啦，呢、這个餸咧就比较难搞噶。咁、咧就第一呢、這个食物咧系好大嘅、那个 size， 咁咧屋企咧就未必有人煮到，不过。佢有個迷你版咧，佢 OK 可以煮到嘅，喺屋企多數咧你都去酒樓嗌嘅，咁啊材料都好多下嘅，同埋呢個呢、這個餸咧係要即係真係要花起碼四至五個鐘頭咧先至好味嘅，要整到佢。 OK， 即係要長時間整 嘅。都係 㗎，屋企就整到，不過咧就係、是、小型版。係 係啦係啦，小型版嘅。 小型版啊？ 係啊。 係咪啲家禽嗰啲嚟㗎？ 唔係。不过佢里面嗰啲料咧，系都会有啲家禽嘅，例如有火鸭肉啦，即系有鸭肉啦，有蟹肉啦，有虾肉啦，有 蟹肉又有、那個、蝦肉又有， 跟住又有金华火腿啦，咁样嘅。 哇，呢、這个都好呼之欲出噶咯， 我完全谂唔到啊！蟹肉、虾肉， 好味嘅，仲要系， 唉，有啲熟啊。 咩有啲熟啊？ 我虽然话呼之欲出，但其实我未估到。 三个字， 有啲流啊你。 三个字， 三个字， 系啦。 有冇饭啊？面嗰啲喺度定系餸嚟噶？ 冇嘅，冇嘅，有水喺度嘅， 有水喺度嘅， 系啦。 水百合， 唔系即系咁讲。 即系你话咩啊？出边系大嘅，自己屋企整系细嘅。 系啊，系可以咁样选择咯，系啦。咁啊， 我估到啦。 用好多个钟头先整到佢个好好味。 重点一样嘢系同蔬菜有关嘅，系咪？ 嗯，都系嘅。 哦，我有谂过呢、這个，因为都 啊，劲呢、啊這个。 嗱，你谂下先。 阿太，你可以问问题嘅。 可以问问题啊？ 系 啦系啦。 你谂下用蔬菜去做重点啊，甚至乎嗰个名啊，三个字嘅呢一样餸嘅名，三个字嘅， 系 有两个字已经系一种蔬菜嘅名嚟。 系啦。即系系啦，你喺街市会买，尤其是而家夏天更加你都成日买噶。 嗱，我俾个 tips 你，有啲人咧 讲， 哦，好嘢好嘢， 我仲谂住我俾 tips 咧，我有啲人讲究咧会雕花噶嘛，出边 系啊 系啊 系啊， 系 啊， 唔该你啊， 唔系多谢你打电话俾我哋，就知添啊，真系啊，咁多位嘅听众，我哋一阵继续听电话嘅，电话号码咧就18723888啊，头先嗰三位嘅听众啊，答啱问题，我哋当然会有纪念品送翻俾佢啦。 二台通识六十秒， 食水果对健康有益就人人都知，正如卫生署都建议大家最好日日二加三，即是每日进食两份水果三份蔬菜。但是食水果应该在饭前定是饭后才是对身体最好呢？适合饭前食的水果通常都可以增加饱肚感，从而减少正餐的卡路里摄取量，譬如苹果、番石榴之类，对于想 keep fit 减肥的人士就比较合适了。另外一些含有消化酵素的水果，例如木瓜、菠萝，它们可以帮助消化吸收，避免消化不良、肠胃胀气，所以就适合吃完饭才吃的。而含有高脂肪的水果，例如榴莲或者椰子，亦都应该避免饭后吃，以免导致吸收过高的热量，分分钟想 keep fit 都会变成增肥的。营养师又提醒，胃部容易不适的人士尽量都不要空腹食酸性的水果，例如西柚或者菠萝之类，因为酸性的食物有机会刺激胃部分泌更多胃酸，令到胃部不适的。 声音演绎彭嘉宾， 二台通识六十秒。 up all night, no quitting. Appetite for delight, no limit. So fine, I'll make a mind in a minute. She can wreck my world if she wanna. Kind of thing you do for love when you love her. Make a grown man melt like butter. When you call me late at night, tell me you were just passing by. You got something else on your mind. Jonas Blue and Max and Nick 啊，電話號碼1872388 1872388，我哋繼續第二個階段，同你繼續猜猜我哋整邊未送啦嚇。 Hello， 好，電話旁邊你係邊個啊？係、 hey， 你好，我姓陳嘅。 陳小姐， 好， 係啦，你想問我哋邊個啊？桂花田啦，黃耀祖定係曾志豪咧？ 黃耀祖啊。 好啊，你啊，我呢個簡單嘅，真簡單啦、啊、嚇。好，第一個 tips， 對於香港嚟講，呢一樣食物係有代表性嘅。亦都被稱為咧名不符實嘅食物。 哦， 名不符實嘅食物，佢、 okay, 個、 okay, okay. 名咧同佢煮完之後個樣咧係有關係嘅、哦。 OK， 係啦，因為個表面就金黃色，亦都有粒粒突突嘅外表 形狀嘅 咩啊？ 效果 係啦，可以咁講嘅。 菠蘿包 係。 真系几简单系咪？神系菠萝包啦，系、 oh, 咪、 yeah. ？ 恭喜恭喜恭喜！我觉得菠萝包同鸡尾包咧都系名不符实嘅食物嚟嘅。 系啊， 系啊，恭喜晒你，礼物就送俾你啦。 好啦，再听下位听众，你边个？圈圈 ，Hello， 圈圈你好啊， 你 今年读几多年班啊？ 我今年读五年班 啊，系啊，咁啊，桂花田姨姨有个问题出俾你、 啊。哦，真系咧，你五年班啊，你五年班好，又咁样啦，五年班你应该食一定会食过噶呢样食物咧，好细个咧，嗰啲爸爸妈妈咧，佢就唔系几中意俾你哋食嘅。 哦， 咁啊，去到一个年纪咧，可能去到一年班到啦，咁就开始俾你去接触啦，咁。咁咧，佢有好多唔同嘅味道噶噃， 同金毒鼠有冇关系噶？呢个问题 我知，食自己细个唔俾你食嘅，大个先俾你食嘅。 嗱，咁咧呢样嘢咧嘅价钱咧有平有贵嘅，咁啊唔同牌子咧都有唔同嘅价钱嘅。咁啊喺呢个叫做食自助餐嘅地方咧，有时咧都会好重点推介。哎呀，究竟佢系用咩牌子噶？咁样 自助哦， 系咪甜品嚟噶？ 嗯哼， 即系啊，系咪？ 系咪啊？ 好 ，OK， 圈圈啊， 圈 圈， 你谂到啲咩啊？边个喺度嘟啊？系咪圈圈啊？ 小心唔好揿到咁多个 点。 系啊，好，你估唔估得嗱？我俾多个 tips 你啊吓，可能你开始而家你五年班啊嘛，系咪？呢、這、一个甜呢、這个甜品咧，同你甩牙系有关系嘅， 系咪噶？ 系， 我 系你答啊。 雪糕 啱唔啱啊？桂花田姨姨。 Yeah！ 多谢你圈圈、啊， 多谢圈圈，因为我记得我细个嗰阵时咧，唔系一年班咧可以食雪糕啊，系甩咗牙，因为你流血啊嘛，跟住咧阿爸就会话、 啊、 你可以食雪糕咧，就令到你个牙肉咧会感觉舒服啲。嗰阵时就有得食雪糕啦。 但而家我已经又俾佢食噶啦。 咩啊？ 我而家又俾佢食噶咯， 食少少又得嘅， 食雪糕唔得 咩都俾个仔食同做噶啦， 好甜同冻啊嘛，所以嘢咳噶嗱，曾志豪 有阿爸阿妈嘅分别呢个系， 系咩？但我老婆都俾佢食噶。 好，我哋听下一个听众嘅电话。 何小姐 ，hello， 你好啊， 你好啊，何小姐。咁啊，你拣边个啊？ 冇啦，要拣阿曾志豪啦。 系咩？得翻我做咩？ 好啊，好啊， 好啊，佢都想拣曾志豪啊，你啊。 好啦，好啦，嗱，呢一个送咧，开头咧又系名不符实嘅，因为咧你会以为咧系咪即系同我哋平时你一听到佢嘅名咧，你就会谂起咁系咪即系喺一盅两件嘅地方咧就会有咧？但结果又唔系嘅。 O K。 同埋咧，你如果 即系个名字喺酒楼度有得食，但又唔系酒楼得食嘅。 系啦系啦。同埋咧，我细个第一次听呢个名嘅时候咧，我真系以为可以爱嚟解渴 嘅。哦，可以饮嘅。 系啦，但系实际上佢当然系可以饮啦，但你唔会爱嚟解渴啦。咁佢爱嚟做咩嘅咧？驱寒啦，佢又会爱嚟俾你暖胃啦。咁啊同埋咧辣辣地嘅。辣辣地嘅，咁、我仲記得咧有好嗰陣時咧，應該係曾蔭權咧，佢仲去新加坡嘅時候咧，佢仲特登話：哇，嗰度嗰個就好出名啊！咁樣特登要推介嘅。 OK， 好。 薑汁 炖奶系咪？ 唔系 姜汁炖奶就 唔系，佢唔系甜品嚟嘅，真系爱嚟食饱肚嘅，食饱肚嘅。 系咪三个字噶？ 三个字嘅啫、 嗯， 最尾个字其实嗱，头先你好接近嘅，因为你觉得个奶可能会有啲咩啊嘛。咁但系你好少饮奶解渴啦。 系， 但系嗰样嗰、那个字咧，平时我第一次见嘅时候，哦，佢应该酒楼有啊。系咪先？我都可以嗌一壶嚟啊！ 东南亚就更加盛行嘅添。 系啦，东南亚嘅。 可唔可以再俾多啲？ 可以，佢里边有好多材料噶、哦，佢里边会有咧当归啦、玉竹啦、党杞啦，系、 哦、玉骨茶。 好嘢，好嘢、 啊，真系哇！ 啊，何小姐犀利。其实点解我会谂到？因为我本身谂过出呢一个嘅。 啊，系啊，系啊。 所以咧，我就谂过啊，玉骨茶。 系啦，你我细个我未食呢道餸之前咧，我真系以为饮茶嗰啲茶嚟噶。 我系啊，唔识啊嘛。 玉骨茶啊嘛，但系点解后来发觉咧，唔系喎，系一味 煲嘢嚟嘅。 系一煲嘢嚟嘅，你绝对唔会可以解渴噶，仲食到辣辣地添咁样。 多谢晒何小姐嘅电话。 多谢何小姐，真系有冇人要互相挑战一条啊？ 我冇货喺手、啊。 我有一个啊。 好，你嚟挑战我 呢、 這 个好容易嘅啫。 你俾个俾。 唔会噶，唔会噶。有啲人好惊食呢味餸嘅，因为咧蚀牙，劲蚀牙。 我琴日想嗌嗰样嘢，唔够胆嗌，就是、因为我觉得佢容易黐牙。 但系你冇咗佢咧，呢味餸又不成餸噶咯。 即系要黐牙先至 OK。 因为佢一定要有呢个材料，系啦，实食冇，实食要黐牙，实食要黐牙嘅。蚀到咧，真系咧攞牙签撩嘅。 牛腩 唔系， 我琴日谂 系咪甜噶？ 唔系甜嘅，同埋通常咧，你系会爱嚟，譬如话我、串烧又会用佢啦。嗰样嘢咧，你就咁打边炉都有试过嘅。 黐牙， 但系佢捞埋个肉嘅，捞埋肉嘅金针牛肉啊，包住咧金针菇啊。金菇啊，系、哦、啊， 金菇牛肉， 唔系 金 针牛肉、啊， 系另外一个食材。 金针系 云耳 蒸鸡啊，师兄。 啊，我哋时间都差唔多啦， 食 lunch 啦，我哋去。 听日见啦， 拜拜。